早晨，早晨，冇错啊！今日星期二朝头早六点钟咧，会系 Ficky 嘅声音陪住大家先嘅。今日咧系2024年5月28号，农历咧就系4月21日，今日就星期二6点09分。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天色咧都开始光嘅，不过都开始咧随住有啲毛毛雨，咁所以咧都知道噶啦，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会有骤雨啦，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记得预备好所有嘅落雨嘅工具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生在世，似乎都总是有一些事会令到我们忧心的，天灾啊，动荡的金融啊，关系的破裂啊，甚至是有一些你自己未满足到的期望。一些的文化，甚至是工作、健康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所担心的事，其实有很多事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去掌控。有阵时我们不能够去掌控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样去回应。你可以选择继续好担忧、好消沉、好不安，甚至是恐惧等等等，但是你都有第二个选择，你可以成为一个看人哋点样都是善良的人，你可以选择去喜乐快乐咁样带俾人哋安慰。即使我哋喺一啲好暗淡嘅时候，我哋都要相信，总系会一条出路嘅。我哋应该咧，心里面都要有个盼望。嗱，呢一样嘢咧，唔系一啲痴心妄想嚟嘅，而系对自己一份信心，对未来嘅一份信心。我哋可以拒绝屈服，生活喺一啲恐惧之下。我哋可以用盼望嚟到去抵挡一啲焦虑。所以今日落雨，你又会用啲咩心态嚟到去面对呢？好似雀仔咁样啊，落雨嘅时候咧，飞嘅时候，啲雨水一定令到我哋嘅羽毛湿立立，飞起上嚟咧都可能有啲困难。但系我哋可以睇佢就系、是，可能呢个时候就是令到我们飞得更加好，练习飞得更加远的时候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鼓起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志有没有践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有被回响，青春怎会零创伤？ 在最后，盼我会像怕极了游风，拥抱着微风，沿途再去哪里会发现曙光。 向前行，携手行，曾经终要分寸，出所有 只要你相信的话，无论怎样都可以飞到的。黄淑曼，差一点我们会飞。 晨光 Coffee Time。 卫生署好好的，经常都会关心我们的身体，无论是什么人士都是的。好似卫生署咧都会推出咗六月咧系一个活动月嚟嘅，系咩活动呢？就系、是、戒烟月、哦。咁原来咧，佢哋卫生署啊都新增咗一个中医戒烟以月贴嘅试用计划。咁系咩嚟噶？就系、是、俾一啲想戒烟嘅人士可以免费派发一星期嘅尼古丁代替疗法。咁就系一啲以月。一啲穴位嘅贴、叫做贴布咁样啦，好似贴纸咁样嘅应该话，咁就去刺激耳仔嘅相关嘅穴位嚟到去缓减呢一个烟瘾，希望可以帮助到吸烟嘅人士戒烟嘅。其实旧年咧都有推出嘅，咁派咗一星期之后咧，个成效咧都好似话几受欢迎噶。成功戒烟的人士都超过两成，咁卫生署就话啦，其实呢一个中医的戒烟服务咧，都令到好多想戒烟的人士都会去了解究竟系点样嘅咧。其实个成效咧就同尼古丁的替代疗法系相同嘅。咁想成功戒烟有好多方法。咁但係总係有一啲方法呢啱唔同人士嘅。咁其实只需要呢贴喺我哋，其实睇返个新聞呢，我哋嘅耳仔里面都好多穴位。咁贴落个耳仔度呢，好似有嗰啲叫做唔同嘅穴位，譬如神门啦、交感啦。原来就系话咧，原来贴点样贴耳仔呢？因为耳仔咧系近我哋嘅大脑啊。咁贴咗落去之后咧， 佢就有啲物质会令到佢咧分泌一啲嘅荷尔蒙，然后咧就对大脑产生一个刺激，然之后就令到你会觉得，诶，好似冇咗个烟瘾咁样。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卫生署咧今年嘅六月咧都仍然系会继续去推出呢一个嘅中医戒烟嘅耳贴，送俾想戒烟嘅人士。咁啊，既然卫生署咁关心我哋嘅健康，食烟梗系唔好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都有兴趣，真系想的起心肝戒烟嘅，大家都可以上网睇多啲呢啲唔同嘅资讯，又或者试多啲唔同嘅方法嚟到去戒烟。坏嘅习惯，睇下可唔可以喺呢个新嘅一年嘅下半年，可以慢慢开始冇咗佢啦。祝大家坏习惯可以九秒九咁样消除。 管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前院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呗。新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全照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可陪你最后 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在这些湿湿立立的季节，细菌啊，细菌啊，就会繁殖得很快的了。大家都知道梳打粉啊，可以用来清洁啊，原来梳打粉啊都可以去除这些嘅噏味啊，有一个中和的作用，亦都可以抗菌啊。咁究竟梳打粉可以去除啲咩异味嘅呢？垃圾嘅异味啦，我哋衫嘅噏味啦，储存空间嘅一啲异味啦，甚至系厕所嘅异味都可以搞得掂。咁有啲方法嘅，有三种。第一种咧就当然，如果个环境许可嘅话，就系渗一啲梳打粉喺嗰度啦，即系譬如垃圾桶。咁你就可以垃圾桶底咧，就可以渗啲梳打粉喺度。咁第二种咧就系将佢变成喷雾嘅，就系将200毫升嘅水同两茶匙嘅梳打粉放入一个樽入边，之后就喷佢。嗱呢一个嘅比例200毫升嘅水同埋两茶匙嘅梳打粉咧，喺网上面啲人就话咧呢个浓度啊系喷完之后咧唔会留下一啲白色嘅粉末嘅痕迹嘅。咁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不可以撒落地下啦啲粉，咁就用一个盒仔嚟到去装起佢，惊佢倒泻唔紧要，用一啲透明嘅胶纸又好，保鲜纸又好，包实佢，用啲牙签喺上面吉下窿，吉吉吉吉吉吉吉，然之后就放喺一啲你需要佢除臭嘅地方，可能系鞋柜啊、衣柜入边啊。咁所以咧，除臭嘅方法都有好多，梳打粉咧就可以经济啲又实惠啲。喺呢一个雨天，不妨试下啦。 长情如何延续下世纪？如何维系道路车？甜蜜再放闪，如何传递到狮子？相爱需要更懂默契，我的狂想。 嚟自 Lolly Talk 嘅9999个我。呢个时间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暂缓原定在8月1号实施的垃圾收费，未有再公布具体实施日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未来会增加回收配套，加强宣传教育，并且研究优化垃圾收费计划，明年中向立法会汇报工作进度。政府会由下个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户每月免费派发20个指定垃圾袋，为期半年，又会在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增额外加装厨余回收设施，目标在一年之内增加一倍。安徽同宁市郊区大通镇一座住宅大楼局部倒冧，当地政府凌晨证实事件之中有四人遇难，一名伤者正是全力救治之中。事发在昨日下午一点几，倒冧的住宅大楼共有五层，当局出动11台大型设备协助救援，经初步排查确认有一男四女被困，他们年龄介乎12至81岁。救援人员从晚上九点几至到凌晨一点几，先后救出被困人士，但系当中四人证实死亡，一名12岁女童正系接受救治。当局正系调查事故原因，有关房屋承建商负责人就被公安机关控制。热带气旋雷马尔吹袭孟加拉同印度，造成至少16人死亡。雷马尔星期日晚在孟加拉南部登陆，并且已经减弱为低气压。孟加拉当局说，风暴造成至少10人死亡，375万人受灾，并造成35000多间房屋被摧毁，116000间房屋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雷马尔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导致多个地区停电，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未恢复供电。铁路、公路等公共交通亦都严重受阻。邻国印度西孟加拉邦当局就话，当地有至少6人在风暴之中死亡，其中3人触电致死，其余3人就被杂物击中死亡。北韩证实昨晚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但是以失败告终。北韓中央通訊社報道，國家航空宇宙技術總局在西海衛星發射場利用新型運載火箭發射偵察衛星萬里鏡一號，但是技術總局副總局長表示，新型運載火箭的一級火箭在飛行過程之中發生爆炸，這次發射最終失敗。報道說，專家初步認為新開發的液氧加石油發動機在運作可靠性方面出現問題，成為事故原因。當局亦都會核查可能造成事故原因的其他問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稍後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仍然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不穩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杜文慧。最初为什么会选择做 DJ 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音乐。那有什么好得过呢？就是去到一个工作的岗位里面，可以任我听不同类型的东西呢。所以这个都是我加入电台的主要原因。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阿妹，嚟嚟嚟，今日只鸡好靓啊！ 鸡髀，多谢爷爷。 阿爸，我都想食鸡髀。 嗱嗱嗱，另一只俾你。 咦，爸爸，咁爷爷咪冇得食咯？ 阿女啊，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好呢？ 到底爸爸会点样利用呢一个机会同阿女分享好家风呢？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啦。 我是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的你都得。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影响卫生同道路安全。咁做仲系违法噶，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睇到有人抌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是啦是啦，你们好，各位听众，6:36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刚才就有 Vicky 啦，现在呢是啦，白元浩小白都在直播室里面跟各位听众又跟 Vicky 呢见下面啦。星期二的早上都唔錯啊，今日雖然都仲係有啲雨水，尋日夜晚咧亦都係大雨添啦。 係啊， 係啊。但係去到今朝咧就冇乜嘢咯喎，好似嗬。 今朝啊，其實我揸車翻嚟嘅時候咧，喺唔同嘅地區，因為我始終都頗遠，要經好多唔同嘅地區啦。就真係去到唔同嘅地區就有唔同嘅天氣。 我都有大雨過啊。 有大雨過啊。 哦，我翻嚟就冇喎，我嗰段都係啲。毛毛雨， 嗯， 系啦，毛毛雨比较常多啊，吓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住天气嘅变化。今日本身咧，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啊，可能即系啲雨咧会比较常飘忽啦，局部地区仲有雷暴啊，都系呢啲天气噶啦，大家都惯咗噶啦。 希望快啲有太阳啦。 系啦，咁啊，太阳伯伯噶，快啲出嚟啦吓。 系唱歌， 系啊系啊， 人哋嗰啲求雨舞咧要跳，我哋要唱求太阳歌啊。 以前有呢只歌噶，晨光 系咩？ 有小朋友唱太阳伯伯，太阳。八嗰只歌， 你去咗边？你去咗边？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成日都话可以攞翻出嚟播，系转个头冇一件事添。即系啲落雨天嘅时候，我哋就攞翻呢个出嚟播，其实都几好。 系啊， 哦， 几开心， 一于咁做， 系 啦，一于咁做，督促住我啊吓。 好好好， 好啦，喂，讲翻咧就系呢个墨西哥啊，大家都知道喺南美嘅地方啦，佢哋最近有一种嘅猴子咧。馬騮啊，唔知馬騮定馬騮啦， 係真 係，係啦，睇下邊個鄉下啦。咁啊，呢一種嘅猴子咧，其實最近嗰個死亡率相當之高。 嗯，點解？ 係啦，點解咧？ 落得太多雨，唔係啦， 唔關事，唔關落雨事。 我呢個真係講笑。 係啦，因為馬騮都唔係獅子做嘅。好啦，咁佢哋咧就話到啊，正在調查咧，原來暫時佢哋覺得咧，係咪同即係會從呢個方向，即係同呢個極端高温嘅天氣咧？是咪有關呢咁樣，令到嗰啲猴子咧就相繼中暑死亡，因為佢哋又睇翻嗰啲猴子啊，即係嗰啲報告咧，就話到其實佢哋個死因就似係咧中暑啦、脱水啦、營養不良啦咁樣。好啦，仲有咧就係一啲農作物啊，遭到咧就係殺蟲劑嘅熏蒸啊。系啦，意思即系话到咧，因为天气太热咧，杀虫剂渗咗落去之后咧，喺嗰啲杀虫剂就直头喺个空气嗰度存在咗喺度。 嗯，佢就吸咗入去个身体入边。 有机会系呢一个问题，咁仲系要再研究啊吓。咁、我哋之前咧，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就话去泰国梗系好玩啦，但 系 泰国咧就太热啦，咁啊话到咧有50。即係體感啊，體感有50度以上嘅，咁啊當地嗰個温度都40几啦，咁樣咁導致當地人咧亦都係要諗計去到消暑啊。 系啦，咁啊消暑嘅方法当然啊泰国就何其多啦，咁啊又有阳光海滩，咁但系咪个个日日阳光与海滩？梗系唔系，嗰度啲人当地民众都要生活噶嘛，系、啦。 不过其实我上个星期就去布吉啊嘛， 咦系、哦， 其实我自己咧发现系嘅系热嘅，但系咧佢哋啲地方始终空旷啲啦，然后咧嗰个天气个湿度冇咁重啊、 嗯， 其实虽然系好热，但系你冇咁辛苦，即系我哋喺香港啊，成日都会好局促噶嘛，嗰种翳翳焗焗嘅感觉咧，咁、就反而冇嗰种嘅感觉，反而系舒服干爽、 哦， 就算流完汗咧，系啦、啊，流完汗你一抹咧，你唔会觉得翳翳焗焗、湿湿立立咁样，咁所以我又觉得可接受嘅，虽然个气温系真系好似 可能你啊本身喺布吉。 系 啦， 布吉。 咁但系如果喺曼谷，咁啊，可能嗰个系即系 嘅 城市嘅流通又不一样啦。 系啊，啱啊。 系啦，可能会焗啲啦。 始终我嗰边有沿海啊嘛。 系啦，咁如果你系曼谷咁样嘅话，咁你都系唯有走入去嗰啲 shopping mall。 系啊，shopping mall。 系啦，唞唞。 扮得好似。 系啊，咁我本身我以前英文都系唔上下嘅。 萨瓦迪卡。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而家因为都受到啲热浪嘅影响啦，除咗系我哋人类即系叫遭殃之外咧、其实啲动物咧都系一样承受紧我哋人类即系破坏呢个地球带出嚟嘅一种自然嘅反应啊，咁佢哋都承受紧嘅。咁但系佢哋都喺嗰啲即系报告嗰度话到啦，的而且确咧呢个气候令到呢一啲嘅叫做马骝咧身体就弱咗好多，咁、明显咧即系会中暑，咁佢哋而家就谂紧办法嘅。想佢哋咧就第一補多啲水先，點補多啲水咧？咁啊無釐啦更咧，咁佢哋即係嗱呢個就要人力去幫手啦。佢哋就又用咗好多水桶咧，掛喺個樹上邊。咁、你掛喺樹上邊，你知馬騮啊曳嘅，周圍爬樹嘅時候見到，喂喂喂喂喂，有水桶，喂喂喂，跟住佢哋就行去嗰度咧，就飲下啲水啊。咁佢哋我哋目的都係想佢飲水啫，係想佢濕下身啫。咁其實就做到個效果嘅，係、啦。咁啊一發覺冇水嘅時候就盡量去 feel 咯，即係我哋人類可以即係補償嘅就只係呢啲啦，係冇辦法啦。雖然嗰個膠樽都係唔環保嘅，咁、但係即係盡量去到改變啦咁樣。好啦，咁我哋話到咧天氣都非常之熱啊，咁、所以咧我即係最後嗰句就係話除咗係放多啲水，放多啲水果。其实放水果咧都好大难题嘅，因为咧我见泰国有阵时或者其他唔同地方有啲节日咧，佢哋都会放水果俾嗰啲猴子嘅。一放出嚟嘅时候咧，真系见到大闹天宫嗰幕啊！即系所有 大家即刻 系啊， 冲啊！ 啲猴子猴孙咧就冲晒出嚟咁样，哇！呢度抢啊，嗰度掹啊咁样。其实我觉得放水果即系但系当地啊。香港就唔俾啦，當地嗰放水果呢個習俗咧，真係要好有勇氣即係你大聲嗌啊成有水果啦咁樣，跟住馬騮就走曬出嚟，哇！嗰種空群而出嘅感覺咧，好厲害啊嚇！你冇見過啊嘛呢、這個？ 冇啊呢、這個啊。 我有見過咧，喺行山嘅時候見過馬騮大遷徙。 哦。 係啦，咁嗰陣時就真係喺一個叫香港叫針山嘅山頂，針山山頂 好 大嘅。 如果譬如大遷徙呢啲咧，佢應該唔會搞人㗎啦。 佢唔整嘅， 係 啦， 佢自己。有佢哋自己的目的啊嘛！ 嗰陣時喺個山上面咧，就見到啲馬騮咧，就好似螞蟻咁樣，螞蟻行路咪一條路嘅，佢唔會行到好散，一條路噶嘛。嗰陣時馬騮就係用一條路嘅方式，所以逐隻喺我面前行，佢排隊噶，佢哋排隊噶，逐隻行。 咁你等咗幾耐？即係你都唔想阻擾。 我等咗十分鐘。 好好喎，有啲人唔會等。 因為佢哋第一佢哋行得好慢，第二佢哋行咗唯一嘅一條路。咁所以我亦都唔想同佢哋。争路啦，佢哋 都唔好打扰 佢 哋。佢 哋百万大军喺度嘅话， 唔好打扰佢哋，我觉得最重要的。 同埋，因为其实佢哋望每一只行过嚟嘅时候都是望住我嘅，都是牛咁眼咁样望住我嘅。咁我觉得是极度唔友善，其实我是惊嘅。咁所以继续都是唔喐啦。咁以不变应万变，最后咧等咗佢哋，都唔知可能即系接近上千只嘅马骝咧，一次过行开咗啦。跟住我就去行一片咧，都系好多马骝嗯嗯嘅路啦，咁样，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啊。 是什么家教？话凡事要草原。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 小事围墙跑，鼓励不变，让城院里万千。早知劫你是徒难行，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三点时间去写新作品。身子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算。早知结你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三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指线。前人讲恩怨由天，一爱到底，无权算。但是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想。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旧给下半生如红尘。 Marco 叶振宏一首嘅音乐作品《半途而废》手册，我哋爱护我哋嘅环境都唔会半途而废嘅。 留住你可爱那面。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而家27度，相对湿度97%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二，28号嚟嘅，继续今朝早咧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最近有啲朋友啊，佢哋就好中意饮花茶啦，佢哋咧就话俾我知咧，佢哋入咗一种茶咧就叫做香精茶。其实乜嘢叫香精茶？系咪真系茶嚟噶？ 咁咧香精茶都系茶嚟嘅，不过咧就系落咗一啲可能系天然香精啦，或者系人工嘅香精落去，去令到咧嗰个茶嘅香气咧可以提升 嘅。所以系茶嘅香味嚟嘅。 咁又唔係茶嘅香味喎，其實茶本身係有香味嘅。講緊咧加香落茶咧，其實都唔係新嘢嚟嘅喎。你估下最早幾時開始有？ 嚇，好耐㗎啦， 好耐㗎啦。 我以為係近排嘅嘢嚟嘅， 以為新嘢係嘛？唐宋元明清，你估一個？ 我估唐啊， 宋朝啦。宋朝嘅時候咧，中國就開始興起咧用香咧加入茶嘅熱潮。咁因為香咧喺古代咧都係一個保健品，係一個藥引嚟嘅。咁而茶咧都係藥，可以能解百毒啊嘛。之前講過，咁所以當時咧佢就會用一個叫香料，就是譬如龙老香啦，好比较流行的就是用龙，飞龙的龙，老是脑袋的脑， 系啦，咁佢系一种好珍贵嘅香料，咁系呢一种树咧，佢嘅树枝结成嘅白色结晶体，咁所以咧佢哋当时嘅进贡嘅茶系会加少少呢一个嘅浓露啦，去加强咧嗰个茶嘅香气嘅， 即系提升咗个香味咁样，系咪啊？ 嗱，其实呢一个咧系有争议性嘅，因为咧其实本身之前都有一啲嘅文献讲过啦，茶有真香，即系佢本身系有香气嘅，系啦，但而入贡者未。以浓露和膏玉助其香，嗱佢通常系进贡嗰啲先会噶，嗰啲茶农自己饮嗰啲咧又唔会加噶。 点解咧？ 系啦，因为咧佢哋进贡嗰啲咧系用一啲非常非常幼嫩嘅芽头啊，系幼嫩到咧反而佢嘅香气咧系 冇咁重啊， 冇咁重啦， 系 啦系啦系啦，咁佢就用浓露去加埋落去啦。不过除咗浓露啦，佢都有时会加譬如麝香啊、檀香啊、豆蔻啊呢一啲嘅嘢落去调味嘅。去到后来啦，宋徽宗皇帝咧，佢真系一个识茶嘅皇帝啦，佢就开始咧发觉其实唔需要噶，好嘅茶 唔对路、啊， 系啦，咁佢就开始咧就停咗呢一件事啦。咁另外就系咧佢。呢、这、一個 technique 其實係我哋似現代嘅調味茶，就係頭先你講一啲香料茶、香精茶啦。咁、哦、但係後來啦，佢哋發現到一個方法咧，就唔使加香精，都有令到個茶咧有特殊嘅香氣嘅。咁就係講緊分花茶啦。 分花茶， 冇錯。咁去到明朝嘅時候咧，開始咧有記載到咧，就係一啲製作花茶嘅條件，就係咧將一啲鮮花。擠落去茶葉度加温，咁令到咧嗰個鮮花打開啦嘅時候咧，茶葉咧佢本身有吸味噶嘛，你擠喺雪櫃有吸雪櫃味，擠鞋櫃有吸鞋櫃味， 有花就有花味， 冇錯啦。咁你有鮮花嘅時候咧，佢就會吸咗呢一啲鮮花香氣。咁到時咧，你抌咗啲花咧，淨係去沖個茶嘅時候咧，佢都有花香嘅。 咁呢一個係好耐以前出嚟嘅呢個嘅花茶咯，因為而家好多花茶咧，都真係沖嘅時候佢先落啲玫瑰花瓣啊，咁樣嘅啫嘛。 係啦，所以點解茉莉花茶係冇花，玫瑰花茶係冇茶咧？其實我哋飲緊兩樣嘢㗎。 哦， 係啦，茉莉花茶話就話茉莉花茶，但其實佢你唔係飲緊個茉莉花嘅。 是哦，原来就是用茶叶吸了本身那隻花的味。 冇错啦。咁因为呢其实茉莉花好得意的。佢开了花之后呢佢那些香气出了来啦，佢干了的时候呢是没什么香气的啦。 哦，唔怪得啦，因为我最近呢其实呢都入咗一个茶叶，就係荔枝茶。睇嘅时候咦佢唔係加咗啲荔枝其他嘢，佢纯茶叶嚟㗎喎。点解我每一次冲嘅时候都可以有荔枝味呢？原来个原理就係啲茶叶吸咗荔枝嘅味。 係啦，不过呢荔枝红茶呢都有分天然同唔天然。咁呢个就要睇你买嘅档次啦。譬如佢真係寫冇添加嘅，咁就係天然啦。但係有啲呢佢可能都会加咗一啲嘅人工香精。系啦，譬如其实香精大家唔好咁惊先， 因为成日见到嗰啲香料啊、香精啊，都觉得系假嘢，系咪？ 系啦，其实咧，大部分人嘅生活中咧，你每日都接触紧香精嘅，系啦，讲紧你由朝头早洗头啦、刷牙啦，我哋食嘅面包啦、蛋糕啦，我哋用嘅洗衣液啦、柔顺剂啦，其实好多咧系有香精喺度噶，系啦。不过咧，香精都有分天然唔天然啦，同埋嗰个系真系食用。级啊，定系工业级咧？咁呢一啲就唔同啦。咁不过咧，讲紧呢一个，其实做呢个分花嘅技术咧，系用大量嘅鲜花噶。讲紧咧，我哋100kg 嘅茶叶啦，要用到150kg 嘅茉莉花。 哇！ 系啦，咁系讲紧系一啲比较高档啲啊，即系六分一提，即系分六次嘅要。咁呢个咧系其实。佢分嘅次數咧，就會反映翻佢嗰個質量啦。譬如佢有啲係低檔、好平嘅茉莉花茶，其實係可能係分一兩次就算啦，甚至乎係冇分過。咁如果你分一兩次，嗰啲係用好少嘅花，用30kg 就夠啦。 咁係點分嘅咧？ 係啦，咁佢係咧其實都個過程都煩嘅，因為咧譬如我哋茶葉之前已經準備好咗啦，做好咗啦，我哋要將佢嘅含水量降低先啦，跟住啲茉莉花我哋要試花啦，譬如有啲爛嘅或者係有蟲咬嘅，我哋就唔用啦。跟住咧就要去將嗰個茶葉同茉莉花混合，跟住加温啦，跟住令到咧嗰、那個 個花慢慢打開吸收咗，咁喺嗰個環境下大概係四五個鐘啦。跟住咧每一次重複再去做，咁又時間會慢慢減短，但係每一次你都要揀翻啲開咗嘅花出嚟，所以係繁複 嘅。所以人手嘅需求都多添， 多㗎。但係而家都有啲機器幫你去分翻啲茶葉，因為你花會大粒啲㗎嘛，咁你有啲機器會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但有啲差嘅茉莉花茶咧，可能冇分個不特子啦，佢又會溝啲茉莉花落去嘅喎。 哦， 就係魚目混珠，就係令咧，你見到個茉莉花茶，入邊有啲茉莉花瓣喎，咁應該係 有㗎啦， 有㗎啦咁樣。咁但係你一聞落去，咦？點解咁多茉莉花？但是又沒有花香的，就是因為其實他沒有真的做過這個分製技術，只是用一些用剩了的 茉莉花 溝下去。是啦，再差一點的就可能真的加一些人工香精去扮這個天然的花茶。 那現在就知道了，原來花茶是因為茶葉吸味啦，那其實香精茶又是怎樣呢？那跟果茶有沒有分別呢？就是我們平時喝那些果茶呢，就這樣加幾片生果而已嘛，還是其實都有其他的製作方法的？ 其實本身呢，如果譬如有些是加果乾的嘛，其實本身做了果乾呢，它的香氣未必會很明顯的。譬如我說你真的聞過蘋果乾呢，它不是很 很有蘋果味， 是啦，你明我說不是很出的嘛，但如果你要令到它很出的話呢，有大部分都其實會加少少食用香精，而這些都是說在安全的比例下啦。 那是加落哪裡呢？是加落茶葉度，跟住等佢乾， 系啦，加落茶葉度等佢吸濕。其實有一個我哋經常飲嘅 Earl Grey， 有冇飲過啊？ 有，好中意， 好中意啊！係咪好香啊？ 係啊， 係啊，其實佢係加咗一個佛手柑嘅香精落去嘅。 所以點解上嗰幾集你同我哋講話嗰個叫做康普茶唔好用 Earl Grey 就係咁解？你話用油？ 哦，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個油會影響啊！你好好記性，我都唔記得上集講過咩。係啊，係啊，因為佢本身有嗰個油會影響佢個發酵，冇錯啦。 係啊，哦，原來咁解，而家就知道咗，原來 Earl Grey 係用油，佛手柑嘅油嚟到去令到佢咁香。 係啊，冇錯。咁但係呢一個其實又唔係話啱同唔啱嘅，只不過係你想飲茶葉嘅真香，定係你想飲一個調味香咯。 咁所以 Earl Grey 唔係一個真正嘅茶葉香味。 佢係如果真係好嘅做得好咧，其實佢唔會話淨係佛手柑香係冚曬嘅，即係佢都要 balance 噶嘛。係啊，就算好似我哋做分花茶都係個最好咧，就係茶香又聞到，花香又聞到。 哦，即係要適中嘅， 要適中嘅，係啊。咁但係如果用人工香精嘅話，咁你就係落嗰個比例咯。嗱，其實香油同香精咧係講緊嗰個，譬如天然香精，講天然香精啦，其實好多時候可能用蒸馏嘅方法啊去提煉出嚟啊，咁呢一啲咧係比較聞落去嗰陣咧會比較係淡雅啲、溫和啲嘅，係啦，冇咁持久嘅，係啦。但係而呢一啲好多時候咧，天然香精因為貴啊，好多時候真係用愛嚟做精油嘅，即係我哋去做香薰啊、精油啊。但係人工嘅香精咧，佢係化學合成嘅，咁所以咧佢會一聞咧。哇，好明顯係蘋果味， 刺激啲嘅， 係啦，好刺激啲嘅，甚至乎有啲濃烈到有啲刺鼻啦，而香氣係比較持久。咁因為平啊，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嘅一啲飲品啊，或者係一啲水果香精就會用呢一種咯。咁不過咧，而家係即係喺食品嚟講啦，基本上咧都係用一啲係食品嘅安全劑量嘅香精，講緊工業用嘅香精咧就唔會喺呢啲地方出現嘅。 咁點樣分究竟我飲緊嗰一杯茶，無論係花茶、果茶，點樣分佢究竟係用咗呢一個香精啊，定係還是其實佢真係自然吸落去個茶葉度嘅咧？ 咁我哋咧可以睇下嗰個茶香氣嘅持久度。譬如香精咧，通常我哋沖第一泡咧，佢就洗曬出嚟噶啦啲香精。咁所以可能你第一次加水，哇，好好飲啊，好香啊！第二泡、第三泡，咦，點解跌得咁快嘅？但係如果真係咧天然嘅茶香咧，其實佢都會下降，但係佢下降嘅幅度會冇咁大啦。另外一個方法咧，可以嘗試咧係將一張紙巾。我哋擠入去個茶葉入面，因為咧佢如果係香精咧，紙巾好容易會吸收咗嗰種香氣。 咁你攞翻张纸巾，你挤可能半个钟一个钟，攞翻个纸巾出嚟嘅时候咧，发觉哇个纸巾好香喎、哦，咁可能啊有机会系香精咯。 哦，咁如果假设唔系用香精嘅话咧，就冇呢个问题嘅。 佢会有可能有少少残留气味，但系唔会非常之明显。咁同埋甚至乎咧，我哋会可以系用一啲低嘅温度去冲茶啦。如果系香精咧，佢都会好香，但系天然茶叶咧，起码真系讲紧90度水啦，佢啲香气先会特别明显嘅。 嗯，咁等我翻屋企攞下我屋企嗰啲花茶出嚟，究竟睇下佢系香精茶定系真正嘅花茶先。 最紧要咧，用心感受就好容易分噶啦。 6:59，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7:08嘅早上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望到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我哋一齐睇睇啦吓。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今次就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啦。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直播室入边要讲一讲啦。白元浩喺度。 Vicky 喺度 ，Didi 喺度，早晨啊，又系我啊，今日星期二， 咦系， 系 嗰 个 Tiffany 噶嘛，放假， 我 Tiffany 放假， 系啊，所以我就睇一睇佢啦。 哦，好啊，好啊，人啊需要放假嘅， 梗系啦，你要插一插电啊，先至你电啊，用完你唔插边 系啦， 同人嘅道理一样。 你谂下啲电车啊，系咪啲电动车，你插电先行到几百公里噶嘛？ 系啊，有咪车 插电咪抛楼， 车你都要入油先行得啦，系啦，点搞？ 入都要入油插电啦， 冇乜所谓嘅。你插电嘅方式，去远又得，去近又得，只要你觉得开心嘅话，去边个地方都 OK。唔需要话要去到好远啊，系咪啊？去到欧洲啊咁样啊，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系心态啊， 冇错，系心态。所以我嗰时好啊，去澳洲，唔系澳洲， 去澳洲嘛，澳门同上州 都好开心。只要有得玩下，轻松下都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即系只要身边嘅人喺度嘅话咧，其实就去边都冇乜所谓。 吓，你讲得好啱啊。 系啊，因为我呢个道理咧，我最近都经常。发现咁我有两个小朋友噶嘛，咁啊做父母嘅咁啊，梗系不断喺度谂有啲咩地方啱佢哋玩咧，咁样即系前几年都会好努力咁谂噶，咁但系而家咧都睇通睇透咗一样嘢就系，其实只要两兄弟一齐嘅话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好理到底佢哋去咗边， 其实系噶， 真系啊， 系啊， 你带佢去边度玩呢？其实佢哋都唔系好理噶， 系啊，其实你带佢去啲好大嘅游乐场啊、公园嗰啲嘢都好开心噶，唔需要一定去外地嘅， 就算喺屋企楼下个游乐场玩， 佢都好开心， 佢哋都系好开心，都系我搣下你啊，我督下你啊，跟住我闹下你啊，你又话翻我啊，跟住就 one day 噶啦， 所以你望住佢两个，你都好开心啊，我唔知隔篱哥会唔会搣下你咧， 唔会，望住佢两个心谂喺。屋企游乐场嘅啦，今日冇出去又悭咗钱啦， 緊要啦，係啊，每一個做父母嘅咧，都係希望啲仔女開心嘅。Vicky 你唔明噶啦，遲啲你就明噶啦。 係啊，遲啲就明噶啦。 係啊， 多多交流，多多交流，多多交流。 到時咧，佢會問阿小白咯嚇，點解教到個兩個仔咁乖啊？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呢樣好緊要啊。 好， 中意仔定中意女咧？我真係唔知哦。 一定知嘅，不過大家 我成日聽好多人講嘅，就係話其實仔女都冇所謂，健康就得啦。 咁啊，明白嘅，但我覺得每個人一定有少少偏心，中意仔定女啊，即偏心即係自己本身嘅傾向中意咩？好似我就好想生女啊！哎呀，生個仔啊，真係激死！ 哦， 係啊，因為覺得女可以扮靚，你知我中意扮靚嘅啦，後生嗰陣時，係啊，幾得意啊，扎兩條辮仔啊，著裙仔啊，好可愛㗎！ 我就而家一個媽字咯，兩個都係仔嘛，係啦，就湊唔到個好字， 係 湊 到 媽字， 諗下啦， 可能之後有咧， 可能生個女 賣嘅啲嘢。 如果我生個女變咗嬲字喎。 咦系，两男一女 系咯，变咗嬲字， 可能系子女子啊，创咗个新字出嚟。 唔使啦，变咗男女男啊，到时 你自己谂下啦。有时啲嘢好难预计嘅，世事难料，局局 世事难料嘅，可能到你嗰啲啲。 我更加冇可能啦，孙就会有孙啊，期待个孙 个仔。 你啱唔啱？啱啱先话世事难料， 但系有啲嘢系定律嚟噶嘛。咁样之后就唔会有咁样嘛，哇！咁啊奇迹咯，我相信呢样嘢好难发生。 世上都有得奇迹嘅， 仔又带个女朋友翻嚟， 系啦，孙有得凑嘅。不过我就唔想咯，因为我觉得 唔想凑。 而家开始系啦，开始有自己嘅时间，已经凑咗仔咁多年。 系啊，冇错啊。 当然啦，有啲父母就所以好睇性格，啲父母就好伟大嘅，觉得啊你快啲啊，快啲，算啦，交通都系嗰啲恒常嗰啲嘢，所以我倾下。 好啊， 冇乜大嘢，最紧要冇乜大嘅意外啊，坏车影响到交通，咁 OK 都有啲修路啊，爆。水管啫，講埋先啦。咁我覺得係開心嘅，即係最緊要就係咁樣咯。係 啊， 講翻都唔敢做。 其實最緊要係開心。 係啊， 係啊，都冇話一定要做啲乜嘢嘅，或者唔做啲乜嘢嘅，係最緊要係當下你哋開心咯。 系啊，父母其實你諗下，佢自己我媽咪咁計啊，性格同我一樣，好外向噶。佢就話：嗱，你生個小朋友，千祈唔好揾我湊，我要去玩。咁我覺得睇有啲就唔係，哇！你快啲生個孫俾我湊啦咁樣。 係啊， 即係各有各嘅中意。 即係如果做子女嘅都尊重翻父母嘅意思啦。係 你唔可以話夾硬生個小朋友俾佢湊。你諗下，佢已經養到你咁大，湊到你咁大啦。 係咯， 可以自由啦，中意去玩下啦。 咁如果父母啊或者啲細叔伯又好想你生嘅，咁你咪又諗下咯。 即係睇性格咯，係啊，係啊，好似。你个小白，你爸爸妈妈系咁催，快啲生个俾我凑。 我冇催我，催佢啫， 大家都催我。 系啊，总之就识，因为讲嚟讲去都系两个字，睇下你父母系乜嘢性格嘅， 系 咪？有啲好人在嘛，坐度望住个孙都开开心心。 系啊，已经甜啦咁样。 系啊，咁但系好似我妈咪咁，佢话明啊，我一定要成日去街噶，你唔好俾个孙我凑啊咁样咯。所以都冇乜所谓嘅，最紧要佢自己开心。 大家协调咯，一家人。 系啦，千祈唔好话逼啲父母去帮你自己去凑 孙啊。 我都觉得系嘅，即系譬如我父母咁样都，我都牛高马大啦，咁唔通？佢辛苦完我呢一輪，唔通又要再辛苦多一輪咩？ 嗱，小白你講一樣嘢啦，辛苦兩個字就喺用喺邊個度咯，係咪？有啲父母覺得係好享受噶嘛， 我覺得 中意就覺得辛苦。 耐唔耐咧？即係可能一齊玩下咁幾個鐘，咁嗰個係一個歡樂嚟嘅。咁但係將佢變成一個責任俾佢嘅話咧，咁就開始會辛苦啦。 但係有啲父母好中意呢啲。 咁當然係啦，有啲父母咧又好中意嘅喎。我連佢今日食乜嘢咧，係冬菇定蘑菇咧，我都要諗下邊一隻。 系啦，今晚食冬瓜定西瓜咧？ 系啦，咪最后选择咗黄瓜咁，就系老黄瓜煲汤啦。 都系唔系嘅，即系跟住之后食生果咧，我哋都好多选择嘅。 系， 我哋讲翻交通先， 好， 同大家讲下啲水管急收先啦。咁其实都系琴日已经开始噶啦，荃湾嘅惠泉路有水管急收啦，惠泉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湾嘅救护站啦，唯一行车线咧就系封闭嘅。咁十二乡嘅巴士路线啦，40号 P49X 同埋23/4C 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惠泉路嘅反方向去翻城门道嘅快线咧都需要封闭，咁而路面方面咧即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港铁站个樽颈位咧都系朝朝早都系多车噶啦，咁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红磡嘅新围街都系水管急收啦，新围街去翻基利士北路方向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主要影响咧所有嘅车辆不能够由七咸道北啦左转入去新围街嘅，就系咁啦。 咁啊，如果你封路嘅话，就大家留意住啦。系啦，咁啊，揸车嘅时间咧，就尽量咧都系 專注翻喺自己嗰個駕駛上邊。咁、嗯、路面上面發生好多問題，你自己都唔會知嘅。即係例如，特別而家啲毛毛雨咧，好、 哦、 快咁啊，擋風玻璃啊，啲、嗯、可能又蒙蒙地咁啊，睇得唔清楚，所以更加 focus，、 嗯、 更加專注喺自己道路上面啦嚇。 係啦，同埋都係嗰句啦，同前車保持適當 距離啦， 千祈唔好真係 特別天雨路滑啊，特別係有陣時你想耷嘅時候，唔係你耷唔切啊， 有啲油跡啦，係 啊， 好危險 㗎。係啊，通常都係咁啊，細事都係咁嘅。當你想剎車嘅時候，唔知點解又有油跡嘅。 系啊，所以开得慢唔好，所以开得唔好，我当然唔可以太慢咯，抄牌啦，即系适当嘅距离好紧要。 系，冇错。 系啊，你从前车太贴咧，其实好容易发生意外嘅，所以我哋成日报嚟报去都有意外，真 系 好唔中意。 系啦，系啦。 报下坏车咪算咯。 系啦，报下坏车，坏车又冇办法啦，可能架车即系突然之间咁生病咁，嗰啲就冇办法啦。 坏车冇办法啦，坏车都会攞去车房整啦。今次我想讲一样咧，特别嘅提一提大家，我睇呢两日睇新闻啦，就系话咧，你有冇留意到啊？葵青嘅工业区咧，打击违泊同埋街边整车咧。哇！派咗六百幾張報票，唔係六十啊，係六百幾張報票。咁所有 嗰邊嗰一邊就係犀利嘅，即係周圍拍嗰個情況。 檢控呢個店鋪嘅負責人，因為葵青警區咧同埋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咧喺前兩日嘅啫，一連兩日。就針對咗呢個工業區，針對工業區啊嘅車輛嘅違泊問題啊，同埋街邊維修車輛嘅執法咯。 哦，街邊維修車輛又係一個問題喎。 冇錯啊，咁一共發出咗咧六百幾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啦，仲有拖走咗咧四架咧對道路造成嚴重阻塞嘅車輛。咁另外咧，其實警方咧針對街邊嘅維修車輛嘅店鋪啦，同埋維修中阻礙交通嘅車輛，咁檢控咗相關嘅店鋪負責人啦。咁頭先講咗啦，咁咧拖走咗幾部咧。在出面拆了零件的同埋啱啱维修的车辆添。 咁、哎、个车房仲要想怎样同个客交代添。 有得拎得返嘅不过麻烦啲囉。 拎得返啦咁一嚟又係要钱啦。第二可能你都要同个客讲就係唔好意思架车俾警方咁样執法嘅时候就带走咗咁样。 係呀其实佢哋主要做乜嘢都係針對葵青嘅工业区车辆违泊嘅问题同埋街边维修车辆嘅问题㗎。咁、 啊、 所以呢大家真係好好留意。咁佢哋都话啦其实换机油啊换胎啊将啲车泊喺路边啊其实对街上进行咧系任何汽车保养维修咧都系机会，唔系系有机会触犯呢个法例嘅。咁、 嗯、 啊，根据呢一个佢哋香港法例啊，大家都知道咧系要罚款噶嘛。咁但系其实咧订立呢个相关法例，因为系早年，其实都唔系近排啦，好、 嗯、 耐之前咧系防止有。唔少人咧喺街上面換機油同埋污染咗條街道啊，咁、 嗯、 所以咧啲車房咧，因為佢喺街上面整車啦、 嗯， 或者喺隔離街啊整車、 嗯， 所以整到成條街污糟邋遢咧，就俾人投訴，所以就執法咯。咁、嗯、所以咧，大家留意啦，根據咗香港法例咧，就係、是、任何人啊不能夠進行或者係指使或者係允許他人喺道路上面進行車輛維修嘅，違者被罰款5000元。 係哇， 5000元啊， 都 同埋大家都知啦，違泊罰幾多你都知啦，小白、 嗯、 最低罰款冇。冇錯啦，320元啦。但係根據呢個道路交通條例咧，任何人喺泊車處連續停泊車輛超過24小時都係違法啦、 嗯， 就罰2000元嘅。 係哇，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啦，亦都係根據香港呢個法例啊，警方可以採取一切合理嘅步驟移走你嘅違例停泊嘅車輛嘅。咁當然啦，你架車壞咗爆咗胎，咁喺街上面換胎，咁啊梗係唔會觸犯法例啦，係咪？ 係。咁、但係你擺明係維修㗎啦。 係啦，其實都係好似你咁講咯，主要都係針對喺街上邊嘅修理。呢、这個維修呢個車嘅發動機啊，或者喺嗰個街道同佢噴油啊，其他等等嘅維修咯。咁、啊、所以其實咧，車房嘅工人咧喺街上面維修車輛係違法，但係記住，而家警方話咧。一路路會繼續打擊，所以我喺度今朝早提一提大家，如果有朋友係做車房嘅話咧，咁、 嗯、 都提一提佢，哇唔好再咁啦，因為警方已經係賣曬噶啦，即係新聞都講曬。 而家呢個就係葵青區啦，係 啦，葵青區嘅工業區， 係葵青區嘅工業區啦。咁、嗯、但係全香港好多地方都有， 觀塘區都有啦， 觀塘區又有啦。新界區亦都好多，港島區其實即係成香港 都有 嘅。 哇！罰5000元喎， 係啊， 好似你咁講，拖咗架車，你諗下幾麻煩。 係啊，所以我諗即係譬如各位即係車房大哥啊嚇，咁、 嗯、 你哋喺即係自己維修車嘅時間就諗一諗啦。第一就係警方會執法嘅，即係咁，亦都係，亦都係的而且確。咁如果喺條街上面你又阻塞道路啦，係啊，阻塞道路咁又令到塞車嘅問題嚴重啦。咁要諗下嗰個喺營運上邊點樣去到做得更加好，係啦。 即係時間配合啦，或者自己個工時點樣令到啲車可以輪替得會比較上好啲， 係啦，啲時間上咯，即係例如我係預計佢係大約下晝五點鐘咧維修完嘅，咁即係五點後先再另外部車入咯， 係啦，係啦，咁係啦，咁我哋駕駛人士如果需要去到車房即係揾一啲服務嘅時候咧，亦都要諒解嘅啲車房，可能佢會同你講嗰個時間俾人 mark 咗啦，你可唔可以晏少少嚟啊咁樣，咁亦都唔好強人所難，因為人哋冇嚟將你架車擺出嚟噶嘛，如果逼人哋咁樣就違規，咁亦都唔好咯。即係盡量大家多啲協調， 即係兩邊互相遷就。 係啦，係做到嘅，件事我相信係做到嘅。 所以提一提大家，葵青警區咧，佢就已經講明啦，會持續嚴厲執法啦。其實咧，佢哋最主要係想乜嘢咧？都係想確保呢個交通嘅暢順，同埋提高道路使用者嘅道路安全意識。其實都係噶，你車牌駛道，其實啲行人都危險噶。 係啦， 兩邊都有問題。 咁你喺度整緊嘢嘅時候，可能有啲人拖住 B B 車行過，咁你一個唔覺意，原來個士巴拿撞到佢，其實又係。唔好啦， 所以都系執法嘅原因咧，都系想大家安全咯。 啱嘅， 咁但系睇一睇啦，你身边啊，今朝早听到晨光嘅话，身边有朋友，原来系开车房嘅，或者系帮手做维修嘅， 温馨提示佢，即系叫做咩啊？點樣幫佢慳錢呢？就唔好俾人罰錢。 冇錯，因為佢話明啦，會繼續嚴厲執法啦，所以我擔心啦，所以今朝早同大家講。 好，呢個温馨提示好啊，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嘅，而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吓。咁最高气温咧去到30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稍后咧就会转吹呢一个和缓嘅东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都系仍然会较大，亦都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啦。而接近周末天气都系仍然唔稳定嘅。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是属于低二的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两位主持早晨。 早晨，咁啊呢几堂咧都拜托咗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讲啊，就系嗰个汽车嘅周期生命问题啦。咁啊之前亦都有提及过咧，就系有关于汽车嗰个叫做磨合期啊、巅峰期啊等等嘅。咁但系去到真系成熟期啊、衰老期啊、危险期啊各样嘢嘅时候，唔知道有啲咩细节嘅地方，我哋系需要多加留意嘅咧 ，Ringo。 當然啦，正話都大家提咗，就係話其實汽車咧好似人一樣啦，有個生命周期。咁當然啦，如果你有錢嘅，咁當然咪新車啦。新車嘅話，咁你咪響第一年啦，磨合期同埋巔峰期，咁你就好 enjoy 你嘅新車係嘛？咁有好多人咧，除咗買嘅新車之外，亦都買二手車喎。咁通常二手車咧，三年五年之後咧。就會放出嚟嘅，咁亦都係唔錯。咁嗰個係屬一個叫做成熟期。咁大致上嘅話咧，除咗原廠保養以後咧，大概一般香港嚟計係三年，最頂籠係五年咧，就原廠保養。 係 咗咧，咁就會大多數除咗繼續廠做保養咧，有機會咧你就會做一啲即係出邊做一啲維修保養。咁呢一個咧。亦都系全架车里面行得最好嘅时间。 是。 是最好。 最好。 所以呢当讲笑买车呢、记住呢系买大概三年四年五年嘅车呢、是最 fit 嘅。我哋最 fit 的。 fit 码啦嗰阵时就系、 是。是啦。又唔使一定要返厂喎，又可以出面做保养喎，唔错嘅。咁、当然呢喺成熟期嚟计嘅话呢，我哋咧係大概咧，即係話喺一架車裏面嘅生命咧，係大概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咁上下。咁佢咧，其實隨著嗰個成熟期咧，其實有機會開始咧係慢慢走下坡。有一樣嘅車嗰個表面咧，立立令，同新車無異。因為咧佢係成熟期咧，佢係除非你有刮花啊嗰樣嘢。咁咧，喺車身嘅表面係睇唔到嘅。咁但係咧，佢因為已經係做咗原廠保養之後咧，架車行溫煙好咗啦，出咗嚟啦。咁呢啲時間咧係好 fit， 不過仍然有一啲咧常規嘅保養咧你要留意嘅。咁例如嚟計，你會唔會個水箱要加水咧？會唔會嗰個冷氣唔係好夠凍，要加翻少少？雪種咧，係嘛？嗱，呢一啲咧，喺嗰個成熟期咧， 你就要留意一下嗰個常規嘅保養。 哦，啊， 常規嘅保養咧係好重要嘅，即係話好似新車 run in 嘅時間咧，你五千公里、六千公里、千公里要翻廠要做第一二次嘅保養一樣。 明白。 咁即係話咧，你呢個常規一定要做嘅。咁， 嗯， 當然咧，就全年嘅時間嘅話咧，你就力。亦都系要做一个大嘅检查啦，啊 check 下个底盘啦，啊 check 下啲刹车系统啦，啊 check 下个 brake 皮，系咪需要换啦？因为用咗几年啊嘛， 系 嘛，咁所以呢一啲时间咧，除咗买二手车系最好，咁你亦都系要保养嘅车咧。是要关注呢几点嘅。 哦，呢啲我大致上咧，我谂好多驾驶人士都会多加留意啦。我有好奇就系底盘其实通常会啲咩出现问题嘅咧？底盘 嗱，底盘就话咧，好多时香港比较潮湿啦， 系 同埋落雨啊， 系潮湿又落雨。 咁好多时咧，你行咗车嘅时间咧，坦白讲翻啦，个个拣完水。你都唔會走去吹翻乾嘅啩？ 唔會，係啊，嗰個位都好難過風筒啊！嗰個位 係啊，咁好多時你一揸揸翻落去，如果你係一啲唔係露天嘅停車場，咁你即係喺個車底裏邊咧，係有機會慢慢即係濕嗰度咧，係會好耐先至乾咧。你有機會始終整架車咧，譬如車喉啊，好多一啲連鋼啊等等咧，都係鐵啊或者係一啲金屬，咁你有機會又會生鏽。 哎呀， 所以咧嗰，那個每年嘅檢查咧就要檢查埋一啲即係機械嘅部件咧，亦都要檢埋個車身咧，咦有乜嘢地方會生鏽？咁所以以往好多時咧買新車咧，我哋要噴一陣咩 top coat。咁後期嚟計咧，即係嗰啲防鏽油啊，但係後期啲新車咧，大多數都包咗嘅，咁所以呢度咧亦都要留意。咁或者可能行嘅車有冇刮花過啊？刮花過嗰啲咪用唔生鏽咯，咁所以要留意啦。 好 啦，咁啊，除咗呢、這個我哋叫做成熟期咧，我哋好快脆咧就去到衰老期啦喎。衰老期咧通常咧就係十年車到啦。咁十年車以後咧，好多時我哋當講笑嘅。小病啊有啦，有時有機會啊，入廠要整下一啲大嘅嘢啦，包括有冇咩地方漏油啊，嗰、那個油泵啊，甚至有機會咧，可能個水箱啊，呢一啲咧就係、是、響一個我哋叫其實衰老期，即係老年期嘅， 係啊， 行過超過十年嘅車咧、你就更加保養咧，一有事唔好等。就翻咗廠先，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好重要。嗱，一般嚟計咧，架車咧行咗十年都好健康嘅嚇。好啦，咁啊，除咗、那個我哋嘅衰老期或者係叫老年期咧，最後一個咧叫危險期。嗱，呢一個咧就好留意。我自己親身咧揸一架車咧，一啲歐洲車啦，超咧係大概係14-15年。咁不過咧。超過十年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啲毛病嘅。到後期嚟計嘅話咧，咦係、哦，我整完之後佢又出現問題。出現問題咧，第一要個標板燈有冇著一啲警告嘅燈號。咁呢啲咧，呢啲預兆你一定要翻錯。咁我後期嚟計咧，整完之後，譬如我架車咁，整完啊行下車熄一火，踩唔到油，咁我翻到廠咧就換咗個油泵去啦。好啦，換完油泵咧。咗一两个月啫喎，又死火喎。好啦，咁啊翻到去咧，原来又有啲第二啲嘅零部件啦。好啦，嗱，如此类推咧，我试过三次咧，响街度有机会咁完车就死火。咁、其实嗰个咧淘汰期，架车系好靓，即系我自己做保养啊，做得好好。但系咧，仍然因为架车开始咧。唔話開始老化，已經係老化。 係 行駛嘅時間咧，如果有啲唔安全咧，所以我都會決定咧，15年嘅時間我一定要換車啦。 哎呀，雖然係有好濃厚嘅感情啊，咁但係安全係始終第一嘅。咁啊，各位聽眾即係聽完之後，如果架車都係遇到相關嘅問題嘅話咧，都可能要諗一諗啦，係咪需要咧就係更換啦十幾年啦？喂，今日啊同阿 Ringo 咧就傾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晨光大學傾過啦。唔該曬 Ringo，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在瑞士日内瓦开幕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将有关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八年拒绝涉台提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向传媒表示，事实反复证明台独无出路，在世卫大会政治操弄涉台提案不得人心，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终将落空。陈旭又说，一些国家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变本加厉推行以台制华。本届大会之前，个别国家高级官员公开发表声明，鼓噪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实质是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今年世卫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标志着个别国家的图谋再度破产。中方敦促个别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北韩证实昨晚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但是以失败告终。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国家航空宇宙技术总局在西海卫星发射场利用新型运载火箭发射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但是技术总局副总局长表示，新型运载火箭的一级火箭在飞行过程之中发生爆炸，这次发射最终失败。报道说，专家初步认为新开发的液氧加石油发动机在运作可靠性方面出现问题，成为事故原因。当局亦都会核查可能造成事故原因的其他问题。热带气旋雷马尔吹袭孟加拉和印度，造成至少16人死亡。雷马尔星期日晚在孟加拉南部登陆，并且已经减弱为低气压。孟加拉当局说，风暴造成至少10人死亡，375万人受灾，并造成35000多间房屋被摧毁，116000间房屋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雷马尔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导致多个地区停电，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未恢复供电，铁路、公路等公共交通亦都严重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仔油礼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狮隧九龙方向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系车。车多噶，排到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反方向入上水近田寮村嘅位置车多，龙尾排到去山下路。然后提翻你啦，荃湾嘅惠泉路有水管紧急维修，惠泉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荃湾救护站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40P、49X 同埋234C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惠泉路反方向去城门道快线亦都系封闭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科学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啦。重复一次，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科学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较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圣诞老人真系嚟自北极，北极嘅真实面貌究竟又系点？睇电视纪录片系列《北极北极》啦，每集深度走访呢个白色世界，从佢被人类发现嘅历史，数到当地气候、生态同天然资源，让你了解原住民现状与当地文化。《北极北极》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情人无需牵挂，离别无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 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CIBS 人人广播， 小小大世界， 一班追寻梦想嘅年轻人。 APA 有一样嘢好出名嘅就系0923，即系唔会收工嘅。 一班初出茅庐嘅年轻人， 其实我都想用我嘅能力俾到啲咩香港咧，就尽量去俾。 佢哋系少数族裔年轻人。 CIBS 节目小小大世界，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早晨，交俾小白讲下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啦。 系啦，朝头早7:38嘅时间，大家要留意住啊！荃湾线列车有乘客需要紧急嘅医疗协助嘅，咁啊，来往中环站同埋荃湾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额外需要咧就系10至15分钟。咁所以如果大家系喺呢一条线啦，即系荃湾线嘅时候咧，咁啊要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吓。 嗯，今日我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喺接近花墟嗰啲位咧，都有架电单车同啲车轻微碰撞。始终都系嗰句啦，即系天雨路滑啦，小心驾驶。呢个交通部嘅同事一定会提你嘅。与此同时就系、是，因为呢一段时间翻工翻学咧，其实就抢路面嗰条线抢得好紧要啊。有阵时四条线收三条，三条收两条咧，大家如果唔忍让咧，打灯又唔俾人哋过啊，等等成成咧。但打灯唔俾人哋过都冇乜问题，打灯唔俾人过，但系打灯嗰个人又心急继续抽出去咧，咁就有问题。 系啦，即系道路上面大家永远都系咁噶啦，我让下你，你让下我咁样，就唔好养成一个习惯咧，就系见到前面打灯就自己俾油，呢、這个唔好啊。 嗱，见到前面打灯自己俾油呢个唔好嘅习惯啦。第二就系你又唔好谂住自己一打灯就可以即刻抽头出去， 冇错。打灯又唔系必定 个环境， 必定系系啦，必定即刻抽出去，其实又系危险嘅。 我有朋友咧近排喺加拿大嗰度玩啊，咁佢有讲咧话加拿大咧某啲省份咧打灯咧都受规管。 嗯。 你打灯其实吓到后面嗰人噶、 嗯， 因为你好快俾个灯号出嚟话，譬如你要打左线咁样啦。 嗯， 你又唔转咗咧， 嗯， 后边嗰个人会一路收慢俾你过啊， 嗯， 人哋嘅文化系咁啊， 嗯， 但原来你话俾警察哥哥听你打错灯咧， 嗯， 或者你唔系真系去左边咧， 啊， 佢又違規啊！ 哦，係啊，打錯燈啦， 係啊， 影響後邊嘅道路使用者。 係啊，因為你 suppose 你打燈就係俾後邊啲人睇噶嘛。係 啊， 你長期 fix 後邊嗰個人咧，咁、 啊、 都係好唔要得㗎。係 啊， 你明我講咩啊？ 我明白。 你會唔會咁做㗎？ 梗唔會啦。 係咩？你記得回翻燈號喎、啊。你打完之後，有陣時咧有好多嘅車手朋友啊，新手駕駛嗰啲咧，打完左燈啦，轉完左架車咧個燈號冇回翻、 嗯， 或者過完線 啦、嗯，應該 係啦、啊，過完線都冇回到。 嗯 知点解啦？咁样咁你自己都要回翻咯。 嗯、 有阵时都系咁噶，系啊，有啲司机系咁打住个左灯。 系啊， 又骑住个中线， 系啊， 又冇理由行去慢线啦、 啊， 你都唔知佢做乜， 系啊，我都见过好多，特别最明显嘅例子就系、是，譬如你喺隧道， 啊、 隧道双白线你唔转得线啦，成条、啊、隧道佢都打住个右灯，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啊啊、你。打嚟做咩？你都轉唔到線噶啦！ 係啊，你回翻燈號咯。所以喺咁嘅情況 底下，我有陣時懷疑咧，係咪有啲駕駛者咧，佢喺個車廂入邊，第一佢冇留意個燈號啦，第二佢可能焚緊機、 哦、 即係佢好投入緊佢自己嗰、那個可能唔知演唱會定係點樣啦。 係啊， 咁佢你打燈你有突突聲噶嘛，佢連嗰突突聲佢都聽唔到。 啱啊， 咁咪冇 即係你有陣時開得太大聲個收音機或者音樂都係唔好，同埋咧你千祈唔好同阿 Sir 解釋話，喂個燈號壞咗啊，你燈號壞咗。要攞去整啊！ 系啊，点解喺条路嗰度行啊？ 系啊，你灯号坏咗都揸，你自己谂过，你系咪真系咁样讲啊？吓、 啊， 我想讲一样嘢，即系所以，即系其实我哋咁样朝头早咧，严肃少少、严厉少少咧，都系想咧天雨路滑呢段时间，你都知间唔时又有啲唔同嘅暴雨警告，唔同颜色咁样，咁大家即系叫做审慎啲或者小心啲，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啦。 系啊，大家一路顺风啊！ 晨光第一线。 冇错啦，如果你想唔撞车咧，可能搭铁可能帮到你。喂，琴日几得意喎，呢一件事可以楞埋咧之前啊嗰、那个无人机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咁啊，呢个卡通品牌咧就去咗兆康站嗰度有个主题月台列车、 哦。 我见到超过100个人咧去啊，兴奋打卡啊咁啊 ，Didi 又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啦。 系、哦，即系即刻睇睇先啦吓。咁啊，运输署咧就宣布荃湾线列车。咁啊，荃灣線列車乘客求助嘅事件咧就已經處理咗啦。咁啊，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咁啊，荃灣線列車乘客求助嘅事件已經處理咗噶啦嚇。咁啊，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啦。 嗯，正常就好啦。再同大家講啲開心啊，正常都唔夠，要開心先得嘅。港鐵啦，同埋主辦方咧，咁啊，第一日咧就喺呢個屯門輕鐵兆康站嗰度咧就啟動咗咧呢個卡通人物嘅主題月台，並且推出咧特別嘅法寶，有一個咧 100% 朋友召喚。零啊， 系 咁好明显 就系嗰个啷啷啊嘛， 咁你召唤咗啲 friend 去啊，嗰啲 friend 就系嗰百几二百嗰啲有啲系铁道迷啦，有啲就系呢个卡通人物迷啦咁样，咁、你都知道啦，我同小白成长80年代嘅产物已经系卡通人物呢一只。我哋旧时叫叮当嘅卡通人物， 盛行 我都有睇噶。我初头以为佢嗰、那个佢个啷啷咧，佢咪有个 F 字嘅。 系啊系啊系。 我初头以为系藤子啊。 哦， 系啊。咁但系原来个 F 佢应该系 stand for friend 啊。其实佢呢个系。 哇，佢劲啊！ 或者食晒两个 meanings 咯。 系啊，佢最劲嘅 meaning 咧就系咧呢个以头先我讲啦，即系依家叫哆啦 A 梦咧，旧时叫叮当主题嘅设计咧，包括咧随意门式吊嘅车门、 嗯、 好似咧你行咗入去个随意门嗰度咧， 佢开。门啦， 咁你就去咗另一个地方，咁又真系， 系啊！ 你喺兆康站上车，可能 去到屯门市中心咁样， 系 随意门都带咗我去噶， 冇错。 其实佢都应该可以 design 埋时光机啊。例如我上车嘅时候，可能系7:44，我落车嘅时候，我去咗未来嘅7:47，我都去咗3分钟之后。 系，但系虽然你回到唔到过去啊，回到唔到过去。 我见到佢好靓啊，个外壳 系咁 啊，反而我就想知佢入边系点样啦。 哦，咁你又要真系你哋元天团嘅。朋友自己可以玩玩佢啦。讲真，嗱呢架车咧对于阿 O 嚟讲咧就有啲遥远嘅，但系睇相片或者睇咧啲直播主啲视频片咧，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啦。因为咧入到去咧，大人细路仔咧都系好开心嘅，系都 系 好兴奋嘅。咁啊近排就 个月台又靓，个车又靓咁样。 系啊，近排就佢个热潮啦。因为我睇翻暑假档，佢又有部电影嘅，讲交响乐嘅，我都唔知 上咗啦。因为 呢个机械人猫点样交响乐法啦，我就真系。唔理解，不过礼拜六日就无人机啦，系啊，咁我知道小白都有去睇啊，哇，即系啲朋友咧影出嚟嗰啲叫做story 啊，或者啲短视频啊，哇，其实都 幾震撼，同埋都幾靚喎。你現場睇個感覺係點咧？ 我嗰日咧現場嘅時候就睇呢一個尖東啦，咁啊見到即係大會，佢哋亦都話到最理想嘅觀賞地點就喺星光大道。咁於是乎咧就同阿仔咧就喺星光大道嗰度就非常之逼人啊！咁啊去嗰度等啦咁樣，咁亦都係阿仔咧人生即係八歲仔第一次咧就係咁逼嘅。好啦，咁跟住咧佢就開始睇到嗰個無人機咧就喺近文化中心嗰個位側邊少少咧，咁就起飛。咁你知無人機起飛嘅時候，佢已經著咗燈噶啦嘛。咁 邊個著咗燈？你個仔都著咗燈。 係啦，佢就係啦。Come on！ 全唔係淨係佢，全場都大家哇一聲。 哆啦 A 夢 is flying！ 因為咧未有哆啦 A 夢住，因為佢飛嗰陣時咧，嗰啲無人機係一層一層咁上去嘅。咁嗰個閃嗰個燈咧已經著緊噶啦嘛。咁嗰啲一層一層就再喺個天空嗰度飛緊嘅時候，其實幾有一種咧就滿天閃星嘅感覺嘅。咁嗰個其實第一下咧上嚟嘅時候都已經係靚嘅。 但係嗰個無人機表演，可能我哋過往都睇過一兩次啦，即係香港 都係咁樣起步噶啦。 係啦，但係砌出嚟嗰個視覺震撼度都好高。 佢砌出嚟嘅時候咧，佢第一個咧其實你會見到有幾幅嘅主要嘅圖案嘅，咁其中一幅就有嗰個隨意門先啦。咁佢當然第一幅佢就係Hong Kong 嗰個啦，因為講個卡通人物就已經嚟咗香港啦，所以佢係有個隨意門開門，隨意門開門，跟住你就見到個卡通人物就出嚟啦。 即係連戲嘅，你想講係 冇錯啦， 連戲有 storyboard 嘅。 佢係要有一個嘅故事啊，佢先可以將成個 concept 咧就帶到出嚟。例如就係、你見到個卡通人物嗰、那個機械阿媽出咗嚟，跟住佢就同我哋即係聲 hello， 就話 Hong Kong 你哋好啊咁樣，然後佢就開始就攞佢其他法寶出嚟啦。當佢攞咗個竹蜻蜓出嚟之後，你就會見到，然後竹蜻蜓就會轉動啦，轉動之後你就會見到佢啲朋友咧，即係譬如大雄啊、靜香啊、伴虎， 你唔使特登講啲新嘅， 同埋、那 個、可以講翻你嘅年代舊都得嘅。 阿福係咪叫阿福啊？ 係小夫， 小夫係啦，係唔好意思啊，係啦，咁啊叫小夫啦。 其實我估聽咧神光第一線咧都係哈符哈符噶啦，即係都係我同小白成長呢年紀叫翻記安咁樣噶。但係另一啲就可能新嘅聽眾咁樣咯， 叫伴虎噶。 咁總之你 我俾我仔話噶，佢唔係叫記安噶咁樣。 唔緊要啦，你有陣時講曼聯啲球星，你都會講即係麥佳亞。同埋即系啦， 麥巴比都安巴比啊， 安巴比咧係好多個譯名噶嘛， 係啦。咁啊，佢咧其實成個故事咧當然係好啦。咁佢最後其實亦都即係各位市民都知道就係佢哋會出咗，譬如有講話嚟緊會星光大隊有好多唔同活動啊，咁啊亦都有其他嘅廣告啦咁樣。咁佢最後其實佢有一個咧嘅圖案咧係嗰只機械貓咧，即係哆啦 A 夢，佢會拎咗用佢隻手就拎咗一件法寶出嚟嘅，咁有啲閃動，即係法寶嗰個後邊嘅 background 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就拎咗嗰個就係頭先我哋所講，佢嗰個好似佢自己掛喺條頸嗰個啷啷咁樣。不過咧就係一個新嘅啷啷，咁啊亦都係正如即係大家所知道，佢嗰個係一個新嘅法寶嚟嘅，就召喚朋友。咁啊第一次召喚朋友咧就係召喚咗大家就去呢一個尖沙咀嘅星光大道見面啦， 第二次就去兆康站， 係啦， 第三次係入戲院係嘛， 即係類似。有呢啲 好識做生意喎， 咁仲有佢仲有個展覽， 叮當都好識做生意喎，真係、 啊、 召喚人去貨金咁樣俾錢噶嘛，係嘛？咁啊做生意都係好嘅，咁啊你咁大規模嘅一個宣傳，咁啊總之大旺香港同埋即係呢啲。免費嘅無人機表演，其實有關方面或者其他電影都可以仿效一下，其實細路仔一定開心啦。 係啊，係啊， 嗱、 啊， 除咗咧呢個卡通人物嘅列車或者頭先講無人機咧，呢啲就唔啱 Uncle O 噶啦。我係有一定嘅年紀嘅，卡通人物咧未必我中意啊。反而咧我就想推介呢一個嚇香港文學館啊揭幕啦嚇，好重要嘅一個文化產業嘅一個瑰寶嚟嘅。 哇！如果真不即睇、啊， 係啦、啊，冇錯。咁啊，琴日咧中聯辦副主任咧，卢新玲啊，同埋文体女局长啦，呢个杨润雄先生啦，等等啦，都有咧出席到嘅。咁样文学馆嘅开幕咧，以花做主题，有我自己最喜欢嘅作家啦，就系呢个文坛嘅祖师奶奶啊，张爱玲啦，当年啊写俾好友咧邝文美嘅书籍真迹啊， 写得好细致添，入边嗰啲内容 系啊，同埋咧你会知道，即系张爱玲同香港嘅结连咧，如果你熟悉文学或者熟悉香港嘅文学或者即系。直情成個華文世界咧咁樣，咁展覽亦都咧包括咗張愛玲啦、撰寫小團圓啦，比較最 update 嘅佢一部嘅小説嘅手稿嘅複製版啦，咁啊真係幾多嘢睇嘅咁樣，咁啊特首李家超先生咧亦都透過咧視像啊支持祝賀咧文學館嘅成立，佢係咁樣講嘅。 文学馆未来的工作任重道远，除了让到市民和海内外的游客都可以近距离欣赏文学瑰宝之外，还可以实行这个教育的工作的这样。我自己就很期待了，昨天就不够时间去看一看这个香港文学馆，往后有些什么新的展览啊，或者有些主题的一些装置艺术都可以透过大电波和大家去分享翻。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的，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都碎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我没法中改，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憾事。 7:54，佢哋名字系 Set J， 回复原厂设定。 晨光第一线 ，Vicky 睇好多唔少嘅电影，科幻电影，为咗保护我哋人类，保存我哋人类嘅生命，都会将人类嚟到去冻结嘅。咁其实咧，最近咧都有一个新嘅技术啦，就系将一啲嘅水果啦， 系 可以系冻眠，然之后咧可以一年之后解凍翻，仍然係新鮮如初咁樣咧，即係荔枝啦咁樣，咁仲話咧，佢嗰啲肉質咧都係接近九成咧，都係咁彈牙、咁好味、咁有水分嘅。嗱，如果要凍眠一樣嘢，你哋又會想去凍眠啲咩咧？ 嗯， 水果其實真係幾好，不過我覺得如果我哋要諗下長遠啲嘅話咧，可能譬如喂肉類咯，肉類我哋咪一直都係用緊呢一個凍麵嘅方法噶、 啊， 急凍算唔算凍麵㗎？ 算。 有陣時你喺急凍鋪食係 啦 係 啦嗰啲 咧，就是、一排排嗰啲肥牛咧， 係啊， 你都唔知雪咗幾耐㗎， 係啊， 你照食咯，係啊， 係啦、 啊，佢亦都冇寫日期嘅。即系街市嗰啲啊，佢都唔写噶。你其实佢摆几耐你都唔知道，净系咧 ，zombie 嚟噶嗰啲系。 就系见到你一个切肉机咧，佢懒系咁不断切紧，你就觉得佢系 新鲜咯。因为佢啱啱切，你就觉得佢新鲜。 即系啱啱切。 人咧系有个咁样嘅 concept 嘅，我见到你拎咗一嚿嘢出嚟系咁切咧，你切完嗰下我都觉得嗰个系新鲜噶嘛。 所以我有朋友咧开水果档噶，佢话咧榴莲咧。你真係要好慢咁樣慢慢開咧、 嗯， 再撩出去嗰個發泡膠盒嗰度咧，咁、 嗯、 先有人買嘅、 嗯。 你咧撩定曬擺到咧冇人買嘅， 啲人會覺得你放咗好耐。 係啦，即係你要枕住，譬如而家榴蓮嘅季節咧，你要枕住係咁慢慢一路撩下一粒，撩下一粒，跟住咧啲人就會。客似雲來㗎啦， 係啊，所以識得做開生果鋪嘅話咧，譬如你賣嗰啲車厘子咁樣啦，而家車厘子咪賣到好貴嘅，咁賣嘅方法係點咧？咁你當你攞咗喺出邊擺咗啦，譬如呢一盒咧係300蚊咁樣啦，擺咗一陣咧無人問津， 係啊， 咁啊有啲生果鋪就會打散嚟賣啦，咁啊就斷根秤咁樣啦，咁但係咧。賣下嘅時候，佢就會喺入面倉嗰度攞一啲新嘅出嚟嘅、 哦。 當佢攞新嘅出嚟嘅時候咧，就話：喂，啱啱攞出嚟啦，就好多人搶嘅。 係啊， 然後佢就將原本嗰個擺翻入去，再説翻佢， 跟住 如此類推， 再貨如輪轉。 冇錯啦，就係貨如輪轉式嘅雪凍貨啦。 榴蓮又可唔可以冷凍咧？ 可以， 好啲。 但係唔可以係成嚿肉嘅喎，咪水溜溜咯。佢要連埋個皮成嚿冷凍。 咁我又唔知個冷凍嘅技術同埋方法係咩啊？我自己覺得冷凍乜嘢嘢都係好嘅，譬如你凍零都。都系好啦， 系啊， 系得资金系唔好嘅啫、嗯。如果你嘅资金俾人冻结咗咧， 咁啊唔好啦呢个，仲系俾法庭冻结嘅话， 咁你系难搞 了，大众咪都帮唔到你， 咁就难搞啦。好啦，讲翻你嘅题目先。 水果可以冷冻都明白啊，系咪？有冇谂过其实陆上都有一种嘅动物啦，或者昆虫啊，都可以咧系喺冬眠期间，然后喺啲水入面。可以是之后再解冻翻，然之后佢仍然可以生存。 系咪嗰啲鱼鳞？诶，唔系鱼鳞嗰啲啊？ 唔系， 唔系啊？ 我唔识。 系呢个系最新嘅一个研究发现。 动物真系唔系我个货。 动物，你热嘅系咪？ 唔系，我真系 要烧滚你心啊！ 系啊，系啊，好交俾你。 原来咧喺加拿大咧，最近咧就有研究嘅人咧，其实佢系误打误撞嘅。佢哋话，佢哋误打误撞咧，本身咧系想研究杀虫剂对于一啲昆虫咧，究竟有冇一啲喺冬眠状态之下咧，对佢有冇影响咁样啦？但系点知咧，佢哋发现咗，佢哋咧就用咗呢一个误打误撞嘅方法咧，发现原来呢一种昆虫咧。佢竟然可以喺冇氧气、然之后被水淹埋之后、然之后放咗入雪柜，然后咧之后攞翻出嚟嘅时候，佢仲可以生存得到。 莫非系人称生命力最强嘅蟑螂 ？No， 佢系大黄蜂啊！ 哦，大黄蜂 系啊， 哦， 大黄蜂系可以咁样做到，系啦、啊，咁佢哋都话系其实 即刻谂起 嗰套电影 系 嘛？ 变形金 刚系啊系啊。 系啊，咁佢就话咧，其实佢哋都有进一步嘅实证啦，就话啊，究竟将呢个大黄蜂真系重新嚟到去放入唔同嘅试管里面，咁有唔同嘅组别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将佢哋喺冬眠嘅时候还原翻佢哋嘅栖息嘅嗰个地方啦，嗰啲土壤啊，冇水啊，咁样放入去啦。第二组咧就系、放入水里边嘅，然之后等佢哋漂浮嘅，跟住最后一个咧就系压佢哋喺水底。压咗佢哋嘅水底咁样啦，咁、再放入去，然后再攞翻出嚟咧，观察咗之后，佢哋竟然都系冇事哦。 哦，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新嘅发现嚟嘅， 即系 究竟系啦，咁究竟点解可以喺冇氧气之下，然后喺个水里面再冷冻咗之后，佢、哋仍然出翻嚟嘅时候都仍然系冇事嘅咧？ 就 系、 因为冷冻咗啦。 系啦，究竟呢个技术又可唔可以用于喺其他唔同嘅生物啊？ 即系例如哺乳类动物咁样。 系啦，我哋人类当中咧，即系呢啲，我觉得本身咧系电影里面咧先出现嘅，但系原来开始好似真系越嚟越接近，可以喺我哋人身上。都可以可能測試得到， 可能係啊！我哋睇咁多超級英雄電影咧，嗰啲超級英雄成日都 拎住個盾嗰個 都係電影啦，可能真係 係啊，係啊！咁啊，睇下往後科技點樣推演啦。 可能我係小紅蜂。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咧，同你一起跟进一下咧，琴日港股表现啊，咁啊，恒指咧有得升啊，升218点啦，咁啊，芯片股受追捧，一阵先同你讲下芯片股啊吓，咁啊，先讲下咧，依家恒指咧大概啊吓，去到咧18827点度啦，咁啊，结束四连跌嘅走势，好似咧个看头都睇翻好少少咁样，咁啊 ，Kenny 嗱几健康嘅整固，唔知你系咪咁认为咧？因为之前咧一两个月之间咧，其实冲咗成千几两千点咧，都系几夸张嘅。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啦，唔该。 我谂就嗰个市况方面咧，就其实你睇翻图就见到啊。之前咧就系、升上嚟嗰阵时嘅话咧，其实都系升得比较系急啲嘅。咁所以变咗就系、是都唔会 expect 咁容易就突破两万点关口啦。咁啊，所以去到呢个19000几接近两万咧，就系、是开始有啲回吐。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正常同埋健康嘅调整嚟嘅。因為始終升得太急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對後市嗰個係比較持久啲嘅升勢方面咧，就絕對係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咁最主要就睇翻幾個基本面啦。咁第一就係、是之前大家都比較關心就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內地經濟啦。咁但內地經濟方面咧，大家都睇到開始慢慢咧就係即係逐步咧就真係好多嘅政策上邊咧就一個係組合啫。形式出咗之後咧，就見到個經濟就慢慢係觸底回升啦。咁消費氣氛又好啦，或者係經濟嘅數據都好啦，都開始係慢慢就轉趨穩定啦。即係唔好講話好強勁啦，唔好講話好好，但係都轉趨穩定嘅。第二咧就影響住大市氣氛就係嗰、那個內房啦。咁內房雖然就唔會一時三刻解決，但係都睇到就國家政策方面咧，都係開始會比較針對翻內房，就唔想去就進一步係惡化。同埋開始都會有一啲係即係措施出嚟咧，就係、是、疏解嗰個內房嗰個係困難啦。咁包括最近就係話，甚至冇講話可能就國家直接有啲係資金會係購入一啲係發展商方面啲存量嘅存貨啦。咁雖然就未係好多嘢都未落實，或者係唔知係咪真係做。咁但係睇到態度上邊嘅話咧，都係即係好著重內房嘅問題。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是、都舒緩咗嘅。咁當然第三就係中美啦，但係呢個咧就大家可能就會比較係需要可能未來都會注視一下，因為尤其是越接近咧呢、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嘅時間嘅話咧，可能呢一個話題會搬翻出嚟嘅。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嘅話咧，就主要困擾住港股份方面咧，之前啲不明朗因素咧都叫做係慢慢舒緩解啦，唔好話解決嘅緩解啦。咁所以點解我覺得個市雖然有調整啦，但係相信就係個走勢方面咧，仍然都係暫時穩妥咯。 好啊，咁啊，琴日咧內地繼續傳嚟一個好消息啊，刺激咧芯片股啊，或者帶動咧滬指啊入邊嘅半導體板塊咧都升超過1.1%。嗱，講緊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大基金啊。咁啊，內地咧就推咧呢個3000億嘅大基金嘅第三期啦，就支持。持呢个半导体工业啊，咁啊，亦都扣翻头先 Kenny 讲嗰个题目啦，咁啊，希望咧藉此突围咧，美国科技嘅一啲封锁啦，咁真系嘅，即系中国嘅芯片技术含量咧，如果予以提升咧，喺个国际竞争力嗰度咧，绝对系咧可以咧分一杯羹嘅。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咧，今次可以话用國家隊嘅形式去支持個半導體工業啦，因為咧睇翻呢個大基金咧都有第一期、第二期嘅，第一期就2014年嘅時候嘅，第二期咧就2019年嘅時候嘅，咁去到咧依家2024年嘅五月咧，咁啊總共會投放3440億人民幣咧去支援呢個芯片行業嘅，咁啊 ，Kenny 交俾你幫我哋詳細講下好唔好啊？唔該。 好啊，咁啊就即係最主要就國家集成電腦。產業投資基金啦，就簡稱大基金啦。第三期嗰個係股份有限公司咧，就近日咧就成立咗啦。咁就註冊資本有3440億嘅。咁就除咗財政部之外嘅話咧，就今次就會多咗一啲係國有商業銀行咧，就做呢個係參股啦。咁頭先你講到啦，就相較2014同埋2019年推出嘅大基金方面咧，咁當時2014咧個規模大概1300多億啦。咁2019就2000億嘅，咁所以今次咧就係、是、有史以來咧就最大嘅規模噶啦，咁都係睇到國家嗰、那個即係、決心咧就要係支持咧就喺呢、這個國家方面咧嗰、那個係 半導體或者芯片的發展啦。咁亦都係希望可以令到即係擺脱咗依個係美國上邊嘅制裁啦。咁但係嗱嚇，當然錢到位係好嘅。咁但係啦，就大家要留意啦。就其實咧，就係喺芯片上面嘅發展咧，就除咗錢之外嘅話咧，咁好大程度上咧都係要嗰個技術啦。咁而家當前咧好多芯片，就算係最基本我哋成日講嘅光刻機咧，都係啲技術咧掌握於喺依個係西方嘅國家裏邊啦。咁如果要係突破依一個嘅困局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輕易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除咗錢之外嘅話咧，我相信都要時間咯。咁但係你如果話睇翻中芯嘅，其實已經係去到全球第三大嘅一個係代工嘅公司噶啦。咁但係當然喺個檔次上邊嘅話咧，就暫時都好難同台積電啊或者同啲日本嘅芯片嘅公司去比較啦。咁但係就始終喺消費產品層面咧，就唔係話所有嘢都用啲好高端嘅芯片嘅，咁有一啲譬如汽車咁樣，或者係啲家電嗰啲，咁其實個芯片都未需要去到最頂尖通訊嘅芯片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喺嗰、那個即係發展嗰個規模上面嘅話咧，咁台依個係中芯或者係華虹都有佢嗰、那個市場，但係可能咧就係嗰個毛利率上面嘅話咧，就有機會係會有一個壓力喺度，因為始終佢未去到最高端嘅芯片啊嘛。咁所以變咗依個係正面消息嚟嘅。咁但係你話係對股價或者對嗰個公司嘅盈利嘅幫助有幾大咧？咁我覺得就都係要時間去反應咯，唔係一時三刻咧就即刻哇出咗依、這個大基金即刻業績好好啊，股價飛升啊，就唔係咯。 係咁啊，一步一步嚟啦。咁可能咧以量取勝，就逐漸穩佔由第三位轉做第二位。咁可能我哋都要繼續睇住即係呢個芯片嘅方向啦。Kenny 啊，嗱，最後同你咧傾埋咧內銀股啊。隨住咧港股反彈咧，其實咧見到咧四大內銀咧，其實都升幅都幾誇張下喎。即係唔經唔覺有陣時，即係喺其他平台做呢啲財金節目咧，都好少講到。但係今日有報章都特登抽出嚟講，喂，唔經唔覺，譬如建龍工中咁樣啦，咁啊三個月嘅變幅都接近到20% 嘅喎，都幾誇張嘅個升幅啊！嗱，升勢嘅原因何在咧？以至內人股係咪經營環境有所改善咧？交俾 Kenny 講埋啊，唔該。 嗱，我覺得就內人股嘅升勢就都係有少少似翻咧，大家中意中特股嘅概念啦，都係嗰個賣點就係話息率夠高啦，個 P/E 夠低啊 ，P book 亦都係低啦，咁所以變咗喺一轉嘅即係較早時嘅一個係升浪裏邊嘅話咧，其實都睇到佢都相較譬如三桶油嚟講嘅話咧，或者電信類股份咧都係追緊上嚟嘅啦。咁另外一樣嘢值得留意嘅話咧，就係其實嚟緊咧就即將有機會咧，就係話透過依個係滬深港通嚟到去買啲係 H 股咧，個股息税方面咧就可以睇翻同內地嗰啲投資者睇齊嘛。即係話咧，當你持有依個係一年或者以上嘅話咧，就係有機會咧就唔需要繳納呢個股息税啊嘛。咁啊，再加埋嚟緊咧，就喺依個人民幣櫃台咧就會納入依個滬深港通啦。依幾樣嘢發生咗嘅話咧，其實對呢啲內人股係絕對有利嘅，因為佢哋嗰個係股價或者股值咧，相較 A 股係有折讓噶嘛。咁但係如果你透過依個係滬深港通而係用人民幣買，係唔需要搞股息税嘅話咧，咁其實你總體回報可能比 A 股更加高咯。咁所以呢樣嘢就可能會令到內地啲資金咧都會吸納呢一類型股份 嘅。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多加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我哋聽日再繼續傾偈啊。 好， 唔該，拜拜。 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选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 还与地平线得到了苍蝇流线，几趟绝望没几转，都可笑说无紧要，不管任和情亦都得到最重要，这一双翅膀双手，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思念吧，飞出朝飞，还与你平线。朝北，横越地平线，打过了苍蝇流线。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穿出云层，望到当初那日子。 陈晓东嘅作品啊，《苍蝇与少年》，Vicky 睇睇个天气啊。 好啊，可以。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咧系有骤雨嘅，而稍后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咧都系天色明朗啦，但系咧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稍后咧就会转吹呢个和缓嘅东风嘅、 嗯。 展望啊，过几日咧风势都系会较大。 几时先有翻太阳啊？ 系啊，我都想啊，都系会有。骤雨啊，同埋佢有讲接近周末啊，天气不稳定啊。 系啊，早两日咧仲喺度讲紧话，喂，其实都几正啊，五月尾啊，五月嘅尾巴啊，咁啊谂住 可以有啲凉凉地啊，落下雨， 凉浸浸咁样啦、啊。咁但系凉得太耐，你好耐冇睇过太阳咧，又恨睇噶啦嘛， 就会期待。 同埋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你多睇太阳咧，其实就俾到自己一种正能量噶嘛， 开心啲啊嘛。 系啦，呢个不争嘅事实嚟嘅。咁啊，睇下往后嘅天气变化系点咧。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特登等到小白录完音入嚟同你讲下《毅行者》啊，喂，原来咧40周年咯，咁、 嗯、 小白有冇玩咗？都有4届以上啊， 好似有喎、 啊，有啊， 有 啊， 有啲人做 support 嘅、啊、，support 有好多形式啦，你可以帮人哋做一啲支援队、 嗯， 但系 support 亦都系啦 ，support 亦都可以陪人哋一齐行嘅，咁、嗯、帮人哋咧就孭住啲嘢咁样。 喂，今年咧有个轻松少少噶，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呢、這个毅行者咧就有咁上下嘅骨力啦，同埋练习咧先有参与， 因为100公里嘛本身 系啦，48小时内完成100公里啦，咁、 嗯、 啊，但系咧今年咧40周年咧有40公里限定版，咁啊40公里咧又相对100公里轻松啲啦， 系咯， 系啦， 比港岛径仲短，系港岛径都系50K 嘅， 咁啊等小白听下呢个40公里嘅限定版，你有冇兴趣即系？ 组团啊，去参加一下啦，咁样。嗱，起点咧就系西贡嘅北潭涌啦，终点咧就系飞鹅山嘅基维尔营。咁啊，俾一啲咧经验较少同埋从未尝试过嘅一啲公众朋友咧，都希望去参与下啦，希望咧吸引到更加多嘅新力军。 佢都系行麦径噶。 系啊，佢啊，系啊，佢行四十公里咯，就系由北潭涌嗰度行到基维尔营咯。 系， 咁你基维尔营我又有经过噶，其实即系好多时候行山咧，你都有个牌写住基维尔营噶。即系我行，即系 even 马鞍山嗰边都有阵时，你知道嗰啲香港啲山路咧都系互联互通噶嘛。 系啊， 即系小白就知道啦。麦径啊，可以。好好多位都可以去得到嘅。 麦径穿插咗咧，就系譬如近马骝山一段咧，就同惠顺径咧，就系大家交叉嘅。 系啦，跟住搞咗两搞又去到西贡嗰边噶嘛。系啊，咁样啦。咁啊，小白熟山啲就等你去往后有机会再同譬如新啲 Sir 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啦。其实咧呢啲活动咧都系要争住去报名嘅。点解咧？即系唔系话喂你帮人推广啊成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我唔知系咪即系都要抽奖啊，或者抽签先有得玩啊。 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山艺比赛，特别而家啦，因为经过疫情之后，香港都好多啲山艺达人啊，咁大家就好容易一窝蜂咧就会去参加。通常佢哋就系你报名嘅时候，佢就唔会即刻俾你报到嘅。咁仲有一个轮选或者抽签咁样，咁睇下你抽唔抽得中，抽得中嘅时候咧，咁你先至再喺佢哋嗰个限定嘅时间入边咧就再 confirm， 咁你先至系有资格参加噶。 有得玩就唔系话喂一讲完之后话喂我有钱想 行，或者报咗名就得啦。 系啊系啊，即系都几难。 又有部分比赛仲要留意要帮佢哋有一个筹款嘅吓， 咁嗱呢啲我唔知啦。咁但系咧今次咧都邀请到咧英国啦、南韩同埋西班牙嘅国际队伍参加嘅，咁佢哋都系 四十 K 嗰个 啊，系啦。咁呢个活动都系政府认可啦，咁亦都可以说好香港故事嘅活动嘅一个召集人啦，陈志思先生佢都有讲啦，系啊话啊希望今年咧啊四十年之后咧去嚟紧咧行到。行到八十年咁啊，劲啊！咁啊，有想参与嘅朋友，大家自己睇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韓證實昨晚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但是以失敗告終。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國家航空宇宙技術總局在西海衛星發射場利用新型運載火箭發射偵察衛星萬里鏡一號，但是技術總局副總局長表示，新型運載火箭的一級火箭在飛行過程之中發生爆炸，這次發射最終失敗。報道說，專家初步認為新開發的液氧加石油發動機在運作可靠性方面出現問題，成為事故原因，當局亦都會核查可能造成事故原因的其他問題。以軍星期日晚空襲加沙南部拉法市一處由哈馬斯高層聚集的房屋，並且引致一個難民營起火。加沙當局說事件造成至少45人死亡，大約250人受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國會表示，空襲並非要造成平民傷亡。以色列已經盡最大努力疏散拉法的居民，但是仍然發生這宗悲慘的意外。以色列政府正在調查事件。他又說，自加沙戰事爆發以來，他的政府面對國內外的壓力，但是他不會屈服，誓言會繼續軍事行動，直至摧毀哈馬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譴責以軍的行動，殺害大量逃避戰火的無辜平民，強調必須制止這種可怕的行動。多國亦都譴責今次事件。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說，以色列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來保護平民。政府暫緩原定在8月1日實施的垃圾收費。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解釋，是基於民情，社會上絕大部分市民都不贊成在8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加上在先行先試階段見到很多問題，例如會加重前線清潔工人的工作和壓力，指定袋設計上不夠方便等。 都反映相關法例需要再優化。謝展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希望先暫緩垃圾收費，再重整優化，強調並非要放棄。他說，過去幾個月經過社會討論和先行先試，整個社會對減廢回收的認同和支持都有增加，形容是好的氣氛，需要把握這個機會，未來一年會擴展回收配套，亦都會做好教育宣傳。謝展環說，垃圾收費要推行得好，必須符合兩大條件，包括要適合民情，計劃的設計亦都要便利市民，令到市民接受。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8,821點，跌7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6，日元156.81，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3，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351.69美元，賣出2351.93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稍後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仍然有幾陣驟雨，接近周末天氣不穩定。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而家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啊。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和斜村，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嘅，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另外啦，由于荃湾嘅惠泉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惠泉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湾救护站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反方向啊，惠泉路啦，去翻城门道嘅快线封闭。咁呢一个紧急维修咧，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就是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就挤塞，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啊，就系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啦，车龙排翻去荃青交汇处。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而家大，狮子山隧道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咁由于泽祥街咧比较挤塞，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啦，同埋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入上水方向落翻泽祥街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啦。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福路。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喺木棉下村。咁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慢车，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八三零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啊！咁啊，做啲咩咧？朝头早嘛，就梗系揾一间餐厅食个早餐啦、啊。系、你哋中意食咩早餐啊？ 我今日啊，我今日嘅心情咧，忐忑又带点咧期待。 点解啊？ 点解啊？ 忐忑咧，系因为今日有好多嘢做啊，唔知道自己面唔面对到啊。但系期待咧， 你得嘅， 因为嗰啲工作咧，有一个令到我好欢喜嘅工作嚟噶。咁、我啊好想做好呢个工作咯。所以忐忑之间带点期待。嗯，奖励自己啦，食个炒蛋字啦，咁样。 炒蛋字。 因为依家今时今日咧，就经过呢十几年嘅演进咧，香港好多餐厅嘅炒蛋咧，非常出色。 啊，系啊，真系啊， 非常出色， 又滑又香蛋味。 旧时得两三间系，又话排队，又话加啲牛奶落去，又话点炒点炒。喂，依家咧嗰个技术咧。在啲普通啲嘅茶餐厅咧、都可以成全到嗰种靓炒蛋啦。 而家咧有啲茶餐厅佢哋咧就会标榜用某一种嘅蛋嘅、即系例如我用湖北大蛋咁样嘅贵价嗰只湖北大蛋，咁你知湖北蛋一打出嚟，其实佢已经系好靓嘅，你食 埋个色泽系啦， 色泽靓，同埋咧 系 啊，佢真系好香蛋味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佢哋用埋呢一行埋呢一方面嘅话咧，咁啊吸引到好多人去食啦。 嗯，你咧，你 我自己咧，普遍嚟講，如果早餐咧，我都會中意食魚柳嘅。 佢都唔食嘅。 但我禮拜六日咧，我就會食早餐嘅。係啦，咁點解 五點解唔食咧？ 一至五唔食。 專注工作噶嘛。 第一做緊嘢啦。 咁當然啦，我哋都係專注工作嘅。你如果扭開心機，你就知道，喂，其實由七點半啊，七點開始啊，即係我哋嘅團隊都一齊坐喺度，根本都冇乜點樣離開過啦。 我想話，我識有個朋友咧，佢係真係一日食一餐嘅。點解咧？我有問你唔肚餓嘅？佢话因为呢个系奖励自己，当佢未完成全日嘅工作，佢系唔会食。 咁啊，对身体又太差， 系咯， 即系每个人对自己都有唔同嘅要求， 系或者有啲唔同饮食习惯咯。有啲朋友又话一日食一餐，但系食得够均衡都系 OK 嘅。咁嗱，因人而异啊吓。咁当然啦，我哋由细到大都觉得呢个三餐系植根咗喺我哋嘅脑入边嘅啫。咁不过好多商业书都有写噶，即系同你讲话一日三餐。其实是一些食肆制作出来的去跟你说要你要这样吃的。 不一定的，你肚饿才吃都可以 的。因为原始人就是你肚饿的时候就吃饱了，吃饱就睡了，做事了，做到差不多。喂，就肚饿。 我有看过类似讲这些文章，他们就是说到原始人或者动物都好啦，譬如非洲那些狮子，其实他们都不是一日三餐的，但他们都是继续这样生活。不过他们就讲出了这个重点，就是你一日三餐其实可以令到我们健康一点长寿。我勾咗呢个 point 出嚟，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嘅。咁所以你话早午餐、早午晚三餐咧，其实均衡啲。每一餐最紧就唔好食得好饱，制住自己。其实咁呢个咧就已经系不二法门啦。 系啊，总之就身体自己嘅。 系啊， 自己好好爱食啦。即系说法有好多，即系辰时卯时都有啲唔同嘅方法出嚟，又话168啊，又话如何，又话一餐啊，又话净系食早餐，有啲人净系食晚餐啊。 如果你话食嘢嘅话咧，除咗系食到嗰个味道好味之外咧，早餐我都会选择一啲咧系细个中意食嘅早餐，例如系通粉啊。 鱼柳啊咁样，呢啲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因为我细个会食嘅。咁、我而家食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唔好味咧，我觉得摆其次，即系除非佢真系好难食啦。咁但系佢正正常常嘅话咧，我食嗰个咧系细个嗰种嘅回忆，同埋嗰个气氛啊，我呢个都好重要。 咁啊几正。咁 Vicky 你咧？ 我决定今日咧就去搵啲汤饭食啊。其实我上星期咧咪去咗布吉嘅，我就搵啊，究竟泰国咧早餐系食啲咩嘅咧？我发现咧，佢哋都系啲汤河啊， 煎蛋咯， 系啦，系啦，煎蛋好多西。西式咁样啲肠 啊， 咁样 佢哋系啊。 咁但系咧，佢哋有另外一种咧，就叫做饭料汤饭咁样。咁就系咧用啲汁啊，其实啲餸汁嚟到去淋落啲饭度，就好似汤饭咁样。咁我试咗一日嘅，咁其实就系好似汤饭，但系咧就多啲味道。因为我哋中国人食汤饭咧都清清地噶嘛，其实佢哋就真系好似有啲。咖喱稀嘅咖喱水撈飯咁樣咯，咁上星期咁樣食咗之後咧，我今日咧就決定，想食翻啲中國式嘅湯飯，暖一暖個胃，朝頭早係啦，有啲米氣，精神啲啊個人， 又或者扭一扭咯，食碗粥咯，大概咁啦，大概係咁啦，咁啊揾自己喜歡食嘅早餐啦，令到咧今日啊星期二嘅早上咧，你都覺得完美同埋正嘅一個早上啊！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上一集我哋讲过个肝有个影啦，咁都系要揾啲唔同嘅专家去到请教一下，究竟系点样样去证实，究竟系良性定系需要更加多嘅治疗啦。咁啊，今集讲下咧就系另外一个嘅器官啦， 肺部啦， 系 嗱呢个亦都系好常见嘅问题。 嗯， 嗰个支原肺咧就惊到鼻个窿都冇用。 听到话老细要做， 哎呀，死 都已经好惊啦， 已经死啦，会唔会生 cancer 咧？吓、啊，仔细老婆乱，点搞好啊？咁啊，真系喊咁滞，晚晚都瞓唔着。嗱、我哋话好多时候咧，系你照肺啊，咁样突然间肺有个影。嗱、有啲咧，我哋正式叫英文就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PN），、主要咧就系一个影喺个肺照到出嚟。是圆形的很清楚的，而它的直径呢是小过三个 cm。即入到去呢，它就发觉这个影呢周围很正常的肺部的组织。 哦啊、也零零四四有它在这里做。 是的，也都不是很近那个肺气管啊那些入口的。 嗯、 不是在个腹腔一个胸腔入面的。那、哦、也都不见有有咩淋巴鬱有事啊，亦都冇有肺積水啊，冇其他嘢、就係咁樣照肺見到有個影嘅啦。咁、第一又係可以係良性嘅啦、所以良性包括有啲氣管發炎影響個肺部啊、又或者有良性嘅瘤啊，當然我哋驚會唔會係初期嘅肺癌啊、又或者喺第二個器官嘅生癌去到個肺部呢，嗱呢啲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嘅。嗱、当个肺部X 光你见到有个影咧，系非常之常见嘅。吓、大概咧50%，如果你50岁以上咧，有个研究咧，系最少有一粒嘅。照肺有个影，呢、完全唔出奇嘅。如果我哋话全人类嚟讲咧，大概0.2%啊，0.2%咧。是一个普通照肺的 X 光呢都 有 看到的。但如果你说精准一点的，好像内地是不是都去照这个电脑扫描呢，可能13%看到有个影。 差这么远。 差这么远、哎。所以你。 都不用这么怕变了。 如果你是时时食烟啊。咁樣嘅咧，去到50歲以上咧，喺外國有啲地方叫你喂每年都照一次呢個低亮度嘅 low dose 嘅電腦掃描，係最穩陣啲啦。嗱，我哋第一時如果有咧，咁我哋點樣樣咧？第一時我哋知道係乜嘢嘢？如果佢係近呢個氣管嘅話咧，我哋照氣管鏡睇下去唔去到。看不看到会不会拿到啲组织化验。另外呢就如果佢係喺个胸腔入面呢，就要做呢啲 PET-CT 啦，正电子扫描同埋电子扫描一起睇啦，睇睇係乜嘢嘢，似係乜嘢嘢， 啊，咁樣樣咧，可能仲要有啲特別嘅組織鏡去抽啲組織嚟去睇啦。 嗯， 咁啊，但我哋一定咧，會唔會知唔知道係唔係危險性嘅咧？咁亦都係有外國咧好多要比分嘅，睇下你係邊一種。譬如你年紀啊、性別啊、有冇家族嘅肺 cancer 啊、嗰、那個影有幾大啊，咁樣咧係俾一個分嘅。如果你係好低危險性嘅話咧，咁啊你繼續做住呢個電腦掃描啦。 嗯， 如果你係好高嘅咧，就一定啦啊，70%以上。是好高分數啊！你危險嘅咧，你就真係要可能咧，要切除佢攞出嚟睇，係咪有事？係中間嗰啲點樣咧，就又要睇睇你嗰度嘅資源點啊？係咪做好多正常嘅電腦掃描啊？一路睇下佢有冇大啊嗰啲咁樣嘅。好啦，但係如果唔係好犀利嘅，佢又驚做呢、這個氣管鏡咁啊點樣咧？其实呢可以有支一针经过这个皮肤一插插落个肺部。 哦、 这样不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呢是有超声波啊或者电脑扫描呢一路做住一路看住插支针落去攞的。只要呢那个位置呢不是被个肋骨阻住啊，不是很多血管阻住插入那支针的位置呢，咁就相當都係安全嘅，非常準確嘅。但係當然，如果你話係要做呢個氣管鏡嘅話咧，咁啊當然你係有睇到其他嘅嘢啊，你可以攞到其他嘅化驗啊，可以睇到會唔會係有細菌啊、過濾性病毒啊啊，咁啊你話會唔會有氣胸啊？插住之後。啲氣走咗部肺嗰度啊，呢、這個機會係好少嘅。咁但係而家亦都有新嘅技術啊，機械臂嘅氣管鏡啊，咁呢個咧就係準成好多嘅。咁所以話同呢個肝有個影，肺有個影啦。而家嘅因為呢個檢查嘅進步，其他嘅 technology 咧，令到我哋可以對付呢個問題咧，係好好多嘅。 係，唔該曬。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靜仔、 Dicky、 晨光第一線。 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头根本太近，我早已被诅咒，用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望漏，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手。 但另有外在三次的宇宙，不会被重复夺走。一起到尽头， 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今日虽然是天阴阴，可能会落雨，不过今日是防晒日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还记得我总是不爱吃饭，你总是追着我喂饭，现在换我看他不爱喝汤，猜想你当时怎么办。还记得我那次跟你宵夜，面里有蛋有豆芽菜，何时换我可以勇敢大方，不怕害羞为你夹菜。突然间发现父母老了，我也长大了那么快，快到我也有自己的小孩。这首歌唱出来，趁现在不算太晚。我唱过许多爱，却不曾如此表白。能不能再拍拍镜头里笑得开怀？昨天、今天、过去、现在、未来，一家人相亲相爱。捣蛋，你生气假装要离开。当我吃饭，怎么调皮捣蛋，我的小孩全都笑歪。小时候我或许不能明白，大人也会无精打采。现在的我学着扛起重担，学着忍耐加上忍耐。突然间发现父母老了，也长大了那么快，快到我也有自己的小孩。这首歌唱出来，趁现在不算太晚。我唱过许多爱，却不曾如此表白。去现在未来，这首歌唱出来，我相信不算太晚。我唱过许多爱，却不曾如此表白。能不能再拍拍照片里笑得开怀？昨天、今天、过去、现在、未来，一家人相亲相爱。我们要相亲相爱，永远永远相亲。 立防晒日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提高大家对于搽防晒的重要性，因为有很多人对于搽防晒都有很多的误解，而晒得多就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要透过今日来了解搽防晒的重要性。 好似系今日咁样，天阴阴会落雨，又或者天气太冻，好多人都会觉得唔需要搽防晒。但系其实喺呢啲天气都需要搽防晒嘅，因为太阳永远都会喺个天度噶嘛。无论你搽嘅防晒度有几高都好，大概两个钟左右，你都一定要重新嚟到搽一次。最后就是唔好以为觉得晒黑少少唔紧要啦，好容易令到啲皮肤有皱纹嘅。所以为住自己嘅健康，记得喺今日出门口之前搽翻防晒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可以呼吁下电话，系咪好紧张咧？究竟系咩呼吁电话？我唔话俾你听住。其实今日系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系啊，一听到， 大家可能好紧张嘅，即刻打 你先， 系 啊， 系 啦，系啦，系啦，系啊，再同你哋讲，系啊，有机会嘅，有机会嘅。不过今日净系开放热线1872388就系晨光 morning call 啦。如果你系今日正嘅生日嘅，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呢排有啲朋友都仲系五月之星，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早上九点十分，啱啱跳咗一格，九点十分嘅时间咧，阿欧同大家睇睇啦。今晚美股冇美股啊，因为咧英国同埋美国假期休市啦，咁啊德国同埋法国股市都系高收嘅。至于咧亚洲股市嘅个别发展啊，咁啊日本股市啊偏软啊，日经咧就要跌啊，跌83点啊。南韩同埋咧澳洲股市咧就升跌不一咁样噶嘛。睇下今日港股嘅走势系点啦，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消息啦噃。 晨光第一线，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啲地方咧，都几啱上次我哋喺呢一个嘅飲食圖鑑嘅時候，咪啱啱講開駐刀嘅，咁駐刀咧，其實都令我諗翻起有一次咧，就喺日本旅遊嘅時候一個經驗嘅。係，咁個經驗咧就係咁樣，就真係去咗一個咧就駐刀工匠嘅佢哋嘅工場。好啦，咁呢個工匠咧，其實睇翻佢嘅資料啦，咁喺位於咧就係九州一個叫大茂田嘅城市。咁呢個城市入邊咧就揾到呢一位嘅工匠啦。咁呢個工匠咧啊，話説啊，佢嘅祖先咧就曾經咧就住過呢一個叫做天下五劍之一嘅， 哇， 系啦，即系當地嚟講咧，就算係 勁嘢嚟噶， 幾把國寶嘅劍其中一把，啊個名咧就叫大典太光世，系啦，咁啊當然就唔好問我呢個大典太光世係到底點解啦。好啦，咁啊經歷咗好多代之後咧，咁啊其實佢哋而家呢一個工場咧已經由呢一個嘅1786年啊。咁啊，開始咧就駐刀，就駐到而家噶啦。咁啊，佢哋呢一個駐刀嘅工場咧，好啦，除咗係呢一種咁樣嘅駐刀工場可以俾你欣賞，有佢駐刀嘅工嗰、那個刀工之外咧，其實佢哋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個活動咧就啱啲遊客去睇啦。嗱、一般遊客咧去到呢啲叫做駐刀嘅工場咧， 咁我哋當然可以睇到佢上次我哋提及過嘅砰砰砰砰砰喺度攞住個火喺度燒紅緊嗰啲鐵啦， 有啲 淋水啦，係啦，咁啊真係鑄劍師啦。好啦，然之後咧，我哋仲可以見到佢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呢啲活動咧，亦都會由呢一位嘅鑄刀師啦，或者係佢嘅弟子咧，就同大家去到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活動咧，包括佢可以有啲 workshop 講解一下，到底佢哋由邊啲嘅物料開始咧，就做呢啲嘅刀啦。呢個第一步啦，第二步咧就佢哋亦都咧會俾一啲機會大家去攞住個錘仔，砰砰砰，即係扮嗰啲叫鑄刀師啊，即係等你去到搏下嗰個刀啊， 試下個感覺係， 試下嗰個感覺，咁到底你自己會唔會可以燒到把咁，梗係唔得啦，我哋咁人哋嗰啲。唔知幾多代去到成全嘅嘢，我哋點能夠咁樣砰砰砰兩下鑄到一把劍咁出嚟又唔得啦，當然係。不過咧，你可以試一試嗰個感覺。咁另外咧，佢哋亦都咧就有一啲嘅刀咧，嗱呢個咧就需要係喺安全嘅情況之後咧，咁啊俾大家遊客咧就去到玩嘅。咁佢哋咧就喺個鑄刀嘅工場隔離就有一個花園嘅。 係。 咁個花園咧，佢入邊就有好多嘅稻草喺度。咁你就幻想到想做咩啦？嗰啲稻草咧，佢摘起咗嘅，或者用嗰啲竹咧都係摘起咗嘅。 有咩用啊？ 咁嗰啲竹同稻草咧，佢就可以好似個一棟棟棟曬出嚟咁樣嘅，即係好似一字排開咁樣嘅。咁你就可以玩啦。咁你就譬如俾大概1000至2000 yen， 咁你就可以一嘢 斬落去啦， 引刀成一塊咁樣。 係啦，咁當你嗱，佢哋就成個過程，佢哋好危險嘅，唔係好係好安全嘅，因為佢哋知道嗰把刀咧係危險，所以咧佢哋就更加注重安全。當佢哋將呢一把咧就已經開咗封嘅刀，由佢哋自己鑄出嚟嘅刀咧去交俾你嘅時候咧，成個過程咧側邊都有人去到話俾你聽，你應該點做？ 喺係啦，諗下如果發生咗危險，邊度仲有人？ 佢哋好大 鑊，梗 係啦，唔係啊，唔單止啊，除此以外，你冇人再嚟。睇完 啊 嘛， 冇錯啦，我都想 講 呢個 係 重點。 係啊， 之後就冇辦法財源滾滾來噶嘛， 你之後冇人再嚟探訪，咁啊搞唔掂啊嘛， 係啦， 到時咧就可能嚟到第十代嘅你去承接咧，就冇咗第十一代人 啦，第十一代要出去打工啦。 所以咧，我都幾夠膽肯定係安全噶。 係啦，咁我哋就有人喺度望住你啦。嗱，佢哋有規矩嘅，就話佢哋嘅師傅同你講話。未可以攞把刀出嚟之前咧，把刀咧係唔可以攞出嚟嘅。咁之前咧亦都會用嗰啲人哋玩劍道嗰啲劍咧，即係嗰啲卜卜卜咁樣，即係一條竹嗰啲咧，就俾你咧試演咗好多次，咧練習咗好多次先。好啦，跟住你就知道咧，點樣拔刀啦，點樣去到嗰個姿勢係點樣斬啦。因為我哋咧，其實香港人咧，我哋連棒球都少打。其實我哋可能連埋拎住一把刀咧，邊隻手係上邊握，邊隻手係下邊握，左右係啦，左右手如果左優右優，我哋應該點樣去到處理我哋嗰個姿勢咧？其實都要佢哋講解一次先嘅，係啦。咁而家好多咧都已經有埋英文咧喺側邊可以簡單解説㗎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個語言嘅。咁佢咧就會俾你試演咗好多次之後咧，跟住佢哋正正式式咧就會攞嗰個竹啦，又或者攞嗰個稻草出嚟咧。就俾你去到劈佢嘅，好啦，咁佢嗰个玩法咧系点样嘅咧？佢可以俾你试几招先嘅。第一，佢见到你嗰个攞住把竹咧劈得几好咯， 系啦。 通常咧，佢就会由呢、這个，假如我右手啦，佢就会由呢、這、一个嗰、那个我嘅右边就劈佢左边，即系上而下咁样打斜劈落去嘅。咁我试过一次嘅时候，一斩落去咧，系原来真系好难嘅。 呢、這个拔刀术学会 系啦，拔刀术都未去到，我只系劈落去啫。咁我劈落去嗰下咧。其實就 feel 到第一嗰把刀就好重啦，第二斬落去嗰一下咧，其實係我 feel 到嗰個稻草同嗰個竹咧嗰個嘅質感嘅。咁有啲人咧，我就好彩，因為可能我以前都叫揸刀揾食， 同埋你識係啦日文，可能又會對你好相語啲咧。我哋去到語言不通，可能係咁要俾你玩幾下你就走啦。 你去到你都係客仔嚟㗎，點會係咁要俾你玩幾多就走啊？ 見到你唔係好識講，你又～肢體語言又唔係好溝通得到咁啊，俾你劈幾下就走啦。但係小白嗰啲好似自己有咁樣傾啦，兩傾可能又俾你玩多兩下咁樣咯。 咁我咧就劈第一下嘅時候，我就好彩，我就真係可以一斬咧就將嗰個竹咧就斬甩咗嘅，咁啊跌咗落去啦。咁我就唔會再玩嗰啲竹咧就廢咗噶啦。咁但係我都見到咧，在場有其他遊客咧，佢哋係一斬落去嘅時候咧，佢哋個力用得唔好咧。佢哋就會卡住咗喺度嘅，咁我哋就需要咧啲在場側邊嗰啲工作人員就將把刀咧就慢慢拎翻出嚟，就等佢再嚟多一次嘅。 但係你唔可以用死力㗎，因為你 唔可以用死力 㗎。刀鋒咧有磨損嘅。 係啦，因為我就 我的思考呢，我是这样的，我就以前呢学揸鱼生刀的时候呢，个师傅呢就教一样嘢，揸刀或者用刀的时候呢，我哋就一把刀唔系咁样剁剁，唔系剁猪肉，剁猪肉就咁剁落去啦，但我哋用刀的时候呢，我哋系用个刀嘅锋利嘅，所以系要劏落去咁样呢，先至会令到嗰个嘅斩嘅时候会更加完美 嘅。呢个都重要嘅，即系喺煮食嘅层面啦，当然你平时唔系煮食又冇攞把刀出嚟啦，咁但系呢小白讲得好啱，其实你唔好成日以为一切切落去，唔系切，系拖刀嗰下先重要咯。 我哋系要利用嗰把刀嘅锋利，咁原来呢我哋玩呢个游戏呢，即系叫斩竹嘅游戏呢，都系一样嘅。咁佢呢就会见到你，如果你斩一下已经是很成功了，觉得你有慧根的话你就可以进阶的，这个游戏都可以进阶的， 慧根觉得你有武术天分。 他如果进阶的时候的玩法就是怎样呢，他进阶的时候你原本是、已经劈了一下打斜劈了一下的嘛，他就可以给你呢打斜完劈一下之后呢你就向右就再劈一下，即好像闪电一 个 logo 那样， 十 字斩是 十字斩， 可以斩两下，连续斩两下，看你斩不斩到，就好像过五关斩六将那样。系啦，咁所以呢个咧嘅 workshop 咧，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到体验一下嘅。咁如果你话喺呢一个嘅叫做大茂田市啦，另外亦都有呢个地方都几得意嘅。咁就系佢哋有啲嘅酒吧，呢、這个酒吧咧就唔系单纯系饮酒嘅，系俾系一啲当地人咧，对于其中一个咧就机械人系列，即系好出名嗰个啦，好多年噶啦，又有战舰又飞上太空嗰、那个，系、啦，嗰、那个机械人系列嘅一个吧嚟嘅。咁佢入边咧就自己、那个老板咧就自己做咗好多嘅 collection 喺度嘅。咁、虽然佢唔系官方認可，咁但系佢就自己做咗好多嘅砌模型啦，或者佢好多嘅飲品啊、食品啊，都會用咗一啲動漫機械嘅名字咧，就去到安個名落去嘅，係、啦，即係例如紅瑞星咁樣啦，咁佢就會成杯可能係荔枝嘅一個飲品就交俾你，咁、你飲落嘅時候有啲荔枝味啊，有嗰嗰兩，同埋佢砌到咧，即係好似萬聖節砌嗰啲古靈精怪飲品個樣嘅。咁佢每一樣嘅食物同埋呢一個飲品咧，都係喺呢一個嘅動漫上面攞靈感，同埋佢不斷改變嘅。所以改變意思即係你知佢哋可能一年出一季嘅新嘅一個 series 又再出嘅時候咧，佢哋又會 update 嘅喎。咁同埋佢自己個本身呢一間嘅餐廳仔入邊咧，佢哋都會不斷播住佢哋呢一個系列嘅動漫嘅嗰啲最精彩嗰啲名場。所以我觉得都得意嘅。如果大家又有机会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找翻一间餐厅有呢啲主题嘅话咧，其实都系几好俾大家去玩噶。 事实而家越嚟越多人都会注重饮食健康，不过如果你食惯咗高盐高糖嘅食物，突然间要食啲低油低盐嘅健康餐，好似有啲难适应。所以原来而家有一间日本嘅公司就话会即将发售一个电子减盐嘅匙羹。呢、这、一个匙羹可以令到人体对于咸味嘅感知更加灵敏，所以就算我哋喺食物嗰度加少少盐，都可以令到个咸味变得更加浓，减少盐嘅摄取量。而呢一款汤羹就系由金属同埋塑胶制成，原理就系透过匙羹上面嘅电极喺用家身上面产生一种微弱嘅电流，再控制钠离子嘅流动。而我哋人体感受盐味嘅，就系主要透过食物入边嘅钠离子，令到更加多嘅钠离子可以聚集喺我条脷上面，增加食物嘅咸味。因为根本冇真正咁样加盐，所以可以令到我哋食得更加健康。据讲呢一款电盐羹可以令到食物嘅咸味提升咗 1.5 倍。大概咀嚼 0.5 秒就可以感受到咸味啦。而电盐羹嘅电流强度亦都分为四级，可以根据自己个人嘅口味选择，最啱就系用嚟食咖喱或者汤等等，盐味嘅效果会更加明显噶。如果迟啲香港有得卖嘅话，你又会唔会买嚟试下呢？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忿，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 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度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淡淡将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唱难讲要是执着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流远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淡淡算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年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 佢系林志乐啊，有呢首作品《年轮海》。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5月28日星期二嘅朝头早，又要揾嚟我哋嘅阿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8点嘅医生与你，今集会介绍咩医生呢？ 今集嘅医生与你医学人呢个环节咧，就介绍嗰位医生叫做陈林教授啊。咁啊，一连两集，今晚系上集。咁啊，陈林教授咧就系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肿瘤学系嘅教授嚟嘅。佢喺2000年咧就医科毕业啦。咁啊，话说2000年即系20几年前咧，其实嗰啲病人如果不幸患上癌症，特别系呢个肝胆胰相关嘅肿瘤咧，几乎九死一生嘅。咁啊，陈林教授咧当年就系抱住即系想帮呢啲病人而投身呢个肿瘤科，20几年来啦，佢都见证住，亦都参与咗呢一门专科嘅研究发展。咁啊，当中原来有好多好多嘅发展嘅。从医路上啦，同病人同埋家属咧走过啲最艰难嘅日子，即系你需知道佢系肿瘤科嘅医生，好难治疗嘅症状咧，嗰啲家人咧其实好难过。莫讲话嗰个病人啦，佢明白到啦，即系除咗治疗之外咧，舒缓处理同埋陪伴都好重要嘅。当中佢有啲咩难忘嘅经历咧，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会咧喺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下咧，佢喺从医路上咧体会到人生之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究竟系啲乜嘢。一位咁学术高明嘅医生，同一时间咁有情嘅医生，大家想认识佢多啲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8点嘅医生与你啊！ 而家嘅科学发展咧，确实系真系难以预测啦。我最近都睇咗篇报道咧，话到而家医肿瘤咧，即系我哋大家都知道系可能系电疗啊、化疗等等啦，或者即刻做手术啦。咁然后睇咗个篇新闻咧，就系、有个医生又系患咗一种非常之罕见嘅癌症嘅，都系九死一生噶啦。就话一定 定要做手術。咁但係佢自己研究咧，就決定用一啲自己自制嘅疫苗喎。 嗯。 咁然後或者係用一啲藥物啦，咁然後就唔需要開刀啦，就咁直接咧就係打嗰支針，然後咧就醫好咗。 咁神奇？ 系啦，呢、這个真系个医生自己做嘅咁样，所以而家即系医学昌明咗好多。咁但系其实你就算系讲紧话你医学昌明咗好多，其实佢都话佢有好多副作用啊，真系都系会头痛啊，又会呕啊，同而家做化疗嘅情况差唔多。每一次见到呢啲，如果真系谂下你屋企人真系touch wood 有呢啲健康上面嘅问题，你见到佢咁辛苦咧，其实真系好肉赤噶。所以陈教授去教下我哋点样系同病人相处，因为我谂佢哋嗰种相处方式有我哋同普通屋企人嘅相处方式有少少唔同嘅、 嗯。 想知道点样相处嘅话咧，就记得留意晚上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去到晚上十点半嘅音乐旅人，今集系讲啲咩咧？ 今集音乐旅人主持人咧就会带大家去到牙买加，咁啊上个星期咧都去咗牙买加去探讨呢个 reggae 类鬼音乐噶啦嘛，咁啊今集咧继续啦牙买加之旅，咁今集咧佢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呢个类鬼摇滚音乐嘅寻根记啊，佢就系话说喺牙买加咧70年代呢个类鬼音乐就开始崛起啦，究竟佢嘅起源系点样嘅咧？牙买加呢个音乐历史里边咧原来能够追溯翻一个非洲嘅起源咁话。节目主持人今集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个雷鬼音乐节，就同佢哋嘅创办人嗰度倾下偈，亦都会参观一啲纪念馆、博物馆，去回顾下呢个雷鬼音乐喺当地系点样发展、点样 hit 起嚟嘅。咁啊，另外啦，原来咧，牙买加除咗雷鬼音乐之外咧，最受欢迎嘅音乐类型咧，亦都有另一种叫做舞场音乐，跳舞嗰个舞啊。节目主持人啦，就会去咗两个好著名嘅音乐节，当中咧就系有呢啲好热情嘅舞场音乐嘅，咁啊带大家听下、认识下呢个牙买加舞场音乐究竟系点样风格啦。另外亦都会咧去造访咧当地一位传奇嘅音乐监制，咁啊了解下早期呢啲舞场音乐究竟点样制作嘅。大家如果都想听下多啲，开下眼界，唔系开下耳界嘅话，认识多啲唔同类型嘅音乐，兼且系认识当地嘅文化咧，呢、這个十点半音乐旅人咧啱晒你。咁记得留意啦。 系啊，我都好中意睇呢一啲关于音乐类型嘅嘢，因为咧，可能其实纯粹系佢哋嘅底啊，即系佢哋个节拍有少少唔同，然后佢已经系变咗一种新嘅音乐种类。咁、所以你每一次听嘅时候都会觉得啊，系、哦、原来即系音乐就系冇大家想象中咁复杂嘅，纯粹就系一啲节拍嘅改变咗，其实已经可以制造到另外一种气氛。所以音乐真系一个唔需要有语言啊，你有佢、大家都听得明嘅。咁譬如呢一种舞场音乐，究竟系咪我哋想象中嗰种 disco 我哋听嗰啲歌咧？ 系咧，真系我都好想知道啊，同阿陈慧琳嗰啲跳舞歌有冇分别咧啊？ 系咯，咁究竟有咩唔同咧？大家又想知道更加多嘅话，就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嘅音乐旅人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暂缓原定在8月1号实施的垃圾收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现时不是太适宜订立再推行的时间表，需要不断宣传教育，如果觉得适当的时候会再提出有关计划。谢展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来如果再推出垃圾收费，可能会分阶段推行，让社会较容易接受，但是强调现时的计划是无法再推行，有需要优化。政府会由下个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户每月免费派发20个指定垃圾袋，为期半年。谢展华说，是希望鼓励相关住户尝试在一个月内了解20个指定袋是否足够，如果不足够就要另购垃圾袋。當局亦都會提供資料，教育住户點樣做好分類回收。而環保署嘅綠展隊亦都會聯同區議員同關愛隊等推行宣傳教育，相信參與度可以提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結束法國訪問行程之後，轉往美國加州三藩市繼續訪問行程。他在當地星期一抵達三藩市，將會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出席多個經貿、氣候和綠色發展相關的活動。 陈茂波将会在一个商务午餐会发表主题演讲，向当地工商和创科界介绍香港最新情况和商机。他亦会出席中美湾区对话及中美地方气候行动高级别活动，广东省和澳门代表团亦会出席。这两项活动的共同目标是促进中美在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和合作。陈茂波以及部分随团代表将会发表演讲或者参与讨论。随团代表来自十多个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包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局长陈浩廉，亦都有投资推广署、金管局、港交所、科技园、数码港、本地大专院校等的代表。以军星期日晚空袭加沙南部拉法市一处由哈马斯高层聚集的房屋，并引致一个难民营起火。加沙当局说事件造成至少45人死亡，大约25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会表示，空袭并非要造成平民伤亡，以色列已经尽最大努力疏散拉法的居民，但是仍然发生这宗悲惨的意外。以色列政府正在调查事件，他又说自加沙战事爆发以来，他的政府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但是他不会屈服，誓言会继续军事行动直至摧毁哈马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以军的行动杀害大量逃避战火的无辜平民，强调必须制止这种可怕的行动。多国亦都谴责今次事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话，以色列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平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67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6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5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8升1.4，阿里巴巴79.45升2毫，网易139.8升5毫。创科实业99.6升4.5，盈富基金19.06升6仙，万科企业6.25升1.4，中芯国际16.78升3毫，联想集团12.06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3，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87，欧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794点，系跌105点。港金报2189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3.39美元，卖出235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天主教坟场嘅位置系有坏车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泽安村。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兰开下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太子道西嘅位置。咁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嘅位置。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 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九龙入口仔启田道汇选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而家近桥面嘅位置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而家近东九龙政府合处嘅位置系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位置。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嘅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噶啦。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都系较为车多噶。另外提翻你啦，红磡嘅新围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基利士北路方向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车辆禁止由漆咸道北左转入去新围街。另外，尖沙咀嘅加兰围系有路面下陷，加兰围近加连威老道唯一嘅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等我问下 AI 今晚想听咩歌先？其实唔使问 AI 啊，问你咪仲好。 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响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二点，都有我艾力喺音乐说陪住你。记得上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用你嘅一票话俾我知，是日晚安歌想听边首啊？喂，你系我老板嚟噶嘛？买嚟买嚟，你话事。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杨欧豪饰演嘅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系个中意冲锋陷阵嘅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嘅六人女子音乐组合 IVE 事隔十一个月，再次推出唔系韩语嘅作品，而系日语嘅歌曲。原创歌名叫做 Will， 歌曲同日本动画精灵电影去到合作，将友情同埋冒险嘅故事放喺呢首作品入边，同大家一齐追寻未来嘅可能性。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IVE Will。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VE Wi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 开心开心， 啊！ 系你啦，你啦，系 系开心啊！今日我哋有谭太啊，早晨，谭太， 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同 Vicky 你哋好啊！ 早晨，你好，好甜啊！你 把声谭太咁甜嘅，咁 sweet 嘅，你系英文名我知，你英文名叫 Candy 或者叫 Sweetie， 好啦，由今日开始改啦， 系咪噶？唔好氹我开心、啊，点啫 ？Candy 有咩同我哋讲啊？ 好开心啦！今日一早就打到电话，我听到你哋话有呢个节目，咁呢个时间，咁我即刻打啦，即刻，哎呀，接通啦！ 哎呀，接通啦！ 哎呀，缘分啊！ 缘分到啦，缘分到啦，系系，有咩可以一齐讲下我哋？ 冇啊！今日咧，我个女婿啦，同埋我个仔咧，都系生日。 哎，咁啱 同一日、啊， 唔系咁啱，系佢哋即系西历啊，都系五月二十八日。 哦，系咯，咪咁啱咯，五月二十八日啊嘛， 系咯， 系啊，咁当我女咧嗰阵时候咧拍拖嗰阵时候翻嚟同我讲啦，话诶、我男朋友都系五月二十八嘅，同细佬同一日嘅，咁 哎呀，你已经觉得缘分到啦，系嘛， 缘分啊又系， 系啊，咁今日佢哋生日啦，所以我想嚟。打电话嚟恭喜佢哋咯，祝福啦， 祝福佢哋啦。喂，佢哋同一日生日，大巴又想问你， 系咯，我都想问，啲性格一致唔似啊？咁样嘅， 一听到其实系咪都系五月二十八日嘅时间咧，就会觉得佢应该同我仔嘅性格差唔多，会唔会咁谂啊？ 性格啊，咁啊唔觉嘅，但系佢哋两个都好好嘅，好乖嘅，系啊， 都系孝顺嘅，系咪啊？ 是啊是啊， 口味呢 其实都不是这一样都不巧啊，我和我的亲家都是同一日旧历生日的。 是吗？哎呀，真是缘分天空啊。 是啊。 哎呀，那么那做埋 friend 现在可以同亲家。 哦，是啊是啊。 是 啊，我们住得很近的。 是不是啊， 我一起庆祝生日添。 是，咁年年都系啦，咁都系翻嚟屋企食饭啦，或者系出街食咯，即系两样都可以啦。今年就我个仔咧就已经就去咗韩国， 系 同埋我新抱去咗旅行啦、 哦。旅行嚟嘅， 系啊，好开心啊！今日佢哋去咗旅行， 生日旅行嚟嘅呢个系， 系啊系啊， 系啊 ，Kim 字等紧佢啊，希望佢玩得开心。 系啊，咁我祝佢哋两个都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样样都顺顺利利啦， 顺顺利利啦，系啦。咁啊，女婿咧， 女婿翻工啦，今日佢好好噶，佢一早七点钟就已经喺出门口车啲两个细路仔翻学噶啦。 嗯，哎呀，好好啊，都系一个好系啊，好好爸爸啊，呢啲好中意啊。 系啊， 系嘛，你都好中意佢喎 ，Candy。 好中意呢个女婿喎， 中意中意。 系啦，即系多咗半边仔嘅感觉系嘛？ 系咧， 梗系啦。即系屋企又多几个人，几好啊！ 热热闹闹咁样，好啦，俾个机会你赞下佢啊！到底呢个女婿点样好法咧？ 我、哦、好好嘅，真系呢、這个女婿、对啲细路仔又好啦，对我女当然系好啦，对我哋都好啦， 系咪啊？ 我哋个个都好好嘅，系啊， 即系基本上都会成日约埋一齐去食饭啊，饮下茶啊，联谊下咁样， 唔系个个礼拜都翻嚟食饭嘅。 哦，爱屋及乌啊佢。 是啊，一个礼拜啊，就有一日咧就翻嚟我嗰度食饭，佢哋又系咁安排咗一个礼一日咧，又系翻佢阿妈嗰度食饭咁咯。佢话总之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两日， 系咯， 即系翻屋企食饭咯。 咁 跟住佢哋自己啦，其他就喺自己屋企食啦。 嗯，咁佢去到翻嚟去同阿 Candy 你一齐食饭嘅时间，会唔会特别煮多几味啊？呢个半边仔。 咁啊，梗系会咯。 佢中意食咩啊？ 系咯系咯，喂，有啲咩有好餸吓？食肉嘅 系 吓，食肉瘦嚟嘅 系啊，即系要有肉嘅。初初我唔知啦，我会食菜多啲啦。跟住我女同我讲，佢中意食肉噶 ，Andy。 哦 ，Andy， 会唔会咁啱你个仔有嘅 Andy 啊？ 我个仔唔系叫 Andy， 不过都系 A 字头， 我都系 A 字 Alan。 是啊是啊， 哦 ，Alan 同 Andy 啊嘛，今日五月二十八号啊，生日快乐啦！你睇下，氹到阿妈同外母几开心，你两个真系好嘢，好嘢，好嘢！ 灯要打上嚟祝福佢哋， 系啊系啊， 嗯，系啦，咁啊，以后就可以多啲一齐继续联谊下，开开心心生活啦。 系啊系啊，希望全家人都系身体健康，样样都好顺利啦。 嗯，听到你都好开心啊，咁希望你嘅生活继续系美满嘅。咁啊，多啲人， 我每日都听你哋电台咯，由朝早听到晚噶。 多谢你啊， 多谢， 继续支持住晨光第一线。 好啊，好啊，多谢你哋啊。 仲有冇其他嘢想讲啊？ 冇啦。 好啦，咁啊，一齐听下歌仔啦。 好啦，好啦， 好， 多 谢 你 电话， 拜拜， 拜拜， 拜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饮食图鉴嚟啦！ 系 今日咧，其实呢一样嘢想同各位分享嘅时候咧，我都有谂过，好唔好喺星期四晨光大学，即系等我哋嘅营养师阿李淑萍咪咪咧，咁啊同我哋讲嘅。咁但系谂下谂下咧。如果揾得咪咪嘅话咧，应该揾佢讲一啲更加重要、更加难拆嘅嘢。 嗯， 系啦，即系例如上星期讲嗰啲咩红谷啊呢啲，等佢讲。 系， 系啦，我哋就唔好讲咁样。 专家嘛。 所以今日咧呢啲简单嘅有关于食物上嘅 topic 咧，我唔问咪咪啦，我啊自己揾咗个表。 系。 点一个表就已经搞到咧咁样？呢、這个表咧叫做卡路里表。 原来你想讲卡路里 系啦，咁所以咧先问一问先。Vicky 自己如果去啲茶餐厅食饭嘅话，你通常会嗌咩啊？ 嗌咩啊？茶餐厅啊？ 嗯， 其实我中意食饭嘅。 食饭好啊，又咪 系咧？我系好中意食 炒饭， 唔系啊？ 食咩饭咯？ 炒饭都中意食嘅，但系咧，如果你话最邪恶嗰样咧，我系好中意食。 午餐肉煎蛋饭 哦， 冇菜嗰只咧， 咁啊真 系好正，再淋个豉油落去， 系啊， 其实屋企都做到嘅，但系咧硬系咧喺茶餐厅食嗰种午餐肉嗰啲，可能用嘅油唔同啊，硬系同佢喺屋企咧唔一样嘅、 哦， 煮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硬系 咁啊！营养师上身啦，我系营养师摸摸， 系 啦，我哋系加埋星期四营养师，我哋系咪咪摸摸，咁咧。如果你成日都系有饭嘅话，当然 系 好啦。有豉油嘅话，要注意嗰个钠含量嘅吸收啦，系、啦。咁啊，即系卡路里其实都系要注意一下啦。咁样，不过咧，我自己嘅话咧，如果你问我茶餐厅，其实我都中意食嗰啲广东炒面啦。 啊，都想食。 好食个嗬， 好好食。 跟住 炒桂雕啊， 炒桂雕系炒桂雕好食， 真系好好食。 其实佢哋啲炒饭都即系有镬气， 我哋系咁讲嘢食，啲听众听到唔系好食。 其实干炒牛， 干 炒牛河同嗰啲菜软湿炒河，我都觉得好好食。 我爷爷系好中意食干炒牛河。 干炒牛，干炒牛河真系好食啊！而家我就会检点啲嘅，干炒牛河少油咁样咯。 哦， 系啦，少油，因为你提一提佢，你自己就安心啲啦。佢少唔少油呢就。我唔知嘅，咁、但系我讲咗咯，咁咪当自己过咗自己嗰关先咯。 听众都系少油啦，食咩都系。 系啦，好啦，咁我咧都讲咗，有河粉啦，我哋头先你又讲炒饭啦，有饭啦咁样，咁我哋有好多其实都冇讲到嘅，例如通粉。通粉呢我就朝头早嘅时候我都会嗌嘅係啦通粉我都会鍾意食嘅。咁但係你话嗰个卡路里系点样呢咁样。好啦如果我嗌河粉嘅时候呢河粉啊本身呢佢嗰个嘅营养成分啦如果每100克计算嘅话呢佢嗰个卡路里其实都系520㗎。 哦。 係啊所以其实你睇返嗰个河粉呢其实佢个卡路里本身都高喎。 嗯。 我以前小个就食好多河粉嘅因为恩挑鬼命嘛小个。而家肥屎大隻呢我的而且确系食少咗河粉嘅。 嗯。 咁但係干炒牛河比咗干炒牛米呢两样嘢嚟嘅。你讲唔讲两样嘢 質感唔同口感不同。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我少食咗好多干炒牛河，我真系少食咗好多。 如果系炒米粉咧，我都中意食噶。 炒米粉系啦， 系咪既定咗啲做法，然之后转咗少少嘅口感，我哋 雪菜肉丝锅米啊， 我 又 好中意食， 系咩？ 系好。 每日晏昼可以同你食雪菜肉丝锅米，系啦、 啊， 或者炆米我都中意食噶。 其实茶餐厅好多嘢食我都中意。 其实系茶餐厅好多嘢我都好中意食噶。好啦，咁如果你话系伊面嘅话咧，咁啊个卡路里成分其实都高，都去到470卡噶啦。头先可分520，咁啊其次咧即食面咧就系450嘅，所以咧原来单纯计呢个卡路里嚟讲咧，可粉同呢个伊面咧系比即食面更加高。哎呀，你都惨叫啦，系啦，所以咧，即食面真系唔可以乱咁嗌，系啦。我有阵时即系忍唔住嘅话咧，我仔仔想食即食面嘅话咧，我煮俾佢啦，我都系黐佢一两啖，算啦，就自己唔好去到on hand 食住一个咁样。 我以为你话唔俾佢食， 唔系， 俾佢食啊，佢食， 佢有货嘛，我冇货嘛， 系 又 啱， 系啦，好啦。跟住咧就仲有其他嘅，例如系黑子面啦，黑子面我觉得其实几健康嘅，咁但系原来佢嗰个嘅卡路里咧都唔系话低嘅喎， 系我估800几， 哦咁啊冇，头先可粉都520啫，佢咧就367，367，咁你见到譬如系米线啦、通粉啦、淮山面啦、薯粉啦、菠菜面啦、荞麦面啦、刀削面啦、瑶柱面啦、韩式嗰啲粉面咧，其实以上所讲呢啲都系大概维持喺350左右嘅。 OK， 咁所以唔算系啲特别 light 啊，特别健康嘅一啲嘅面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食得喺卡路里上面咧系少啲嘅话咧，其实有几款大家可以选择嘅。 系， 咁第一即系冠军之选，原来乌冬。烏冬咧，佢嘅卡路里105，即系差唔多咧，只不过系可分嘅1/5。咁、我觉得我仔仔， 但烏冬要加4蚊， 买翻嚟嘅健康， 自己煮咯。 所以健康嘅无价，你俾4蚊，你就有换到健康翻嚟。发算发算，系啦。咁所以 健康嘅， 我就发觉我仔仔就好中意食烏冬，基本上佢餐餐佢都中意食烏冬嘅，可能就系因为咁，所以而家佢咧就偏瘦。 哦、 我觉得佢偏瘦，嚟紧我会叫佢食多啲河粉，呢啲阿爸其实系好嘅。好啦，咁除咗乌冬之外咧，米粉就140啦，咁都系健康嚟嘅。咁另外就系意大利粉，咁、意大利粉都系160嘅卡路里，所以其实都系健康。咁如果大家喺午餐嘅时间想选择一啲健康嘅面食嘅话咧，乌冬、米粉、意粉。 Okay。 系啦，咁啊，干炒牛河，如果你发觉你自己都好有货嘅话咧，咁当然欢迎啦。 干炒意粉得唔得？试下。 喂，俾个任务你，你今日晏昼嘅时候，你就去呢一个茶餐厅嗰度，干炒牛河转意粉，转意粉，我哋一齐试一试。 好，我的享乐时代。 好， 系 喺度时候又系我哋两个啊， 系啊，冇错，都系我哋。 食完就去玩啦，我哋。 好啦，嗱，玩咩呢？最近咧，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系咧，讲咗好多次啦。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布吉啊嘛。 系。 咁去咗布吉咧，其实我都买咗少少嘢咧，翻嚟香港嘅。 系。 系啦， 布吉寿笋。跟住呢 你由六点钟呢开始喺度扮到而家喎。係啦咁喺布吉买咗啲咩呢就係、是、椰子油啊。係啦咁我都有买到送俾屋企人啦。 嗰、那个椰子喷喷嗰个 係啦嗰个唔係嗰个嗰、那个呢、那個、送俾你搽喺身体嘅。係啦我送俾你哋呀。 搽嘅咩 係。 我以为怎喷㗎要搽要捽㗎。 可以捽可以搽嘅都 OK 的。 哦。你可以试下。咁、哦、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呢椰子的精油就买了回来。因为其实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啦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就椰子呢其实蚊是不喜欢的不喜欢椰子的味道嘛。那我呢就买了一些精油回来做什么呢我就想尝试自己呢做这个番碱。因为我在布吉的时候呢用了一只好香喷喷的椰子的、沐浴露。那我真的用完之后呢没蚊咬。 成身椰子味。 是啦我又很喜欢那种、奶香味。 哎呀那你那时候不是变了 coconut味。 系啊 ，coconut vicky 啊，咁我咧就买咗呢个精油翻嚟做番碱，谂住自己咧可以试，因为原来咧我上网睇咧好简单嘅，咁、我又真系成功做到， 真系， 系你冇试过做番碱？ 我有试过整番碱啊、不过我嗰阵时整番碱 workshop 入边嘅，咁我就觉得自己落嗰啲咩蓝色啊、红色嗰啲染料太多，因为入边仲要挤玩具啊，因为 我今次咧就系冇落呢啲，因为自己用噶嘛、自己用咧、我就觉得、其实唔需要有颜色都得啦，都系自用啫， 亦都唔使入边挤个玩具啦， 系。 整个仔啊嘛，咁、我仔咪洗洗下嘅时候， 有个玩具 又 开心系 咪？又有颜色，又有跟住洗一洗下就有嚿企鹅蛋出嚟啦。 咁佢就好愿意冲凉啦，系咪啊？ 其实冲凉嘅时候都惊， 系啦，咁 一路冲一路蓝色。 咁其实咧，原来咧自己自制番碱咧，又真系好简单噶咯。咁首先咧喺网上面咧，我就买咗一啲造机啦，系咩嚟嘅咧？就系、其实佢系有一种、天然嘅一啲嘅做番碱嘅基础原料嚟嘅。咁、里面咧有啲油脂啦，跟住有啲水啊，再有呢一个嘅氢氧化钠嚟到去混埋一齐咧，系做出嚟嘅。咁我买咗佢一嚿嘢翻嚟之后咧，我要加热溶佢嘅。溶咗之后咧，我就可以加自己中意嘅精油。咁我就买咗 coconut 嘅精油啦。咁我就加落去，然后咧你就买个帽翻嚟，我咧就买咗一啲，你知道我中意狗噶啦， 我中意狗系系嘛， 嗰啲狗嘅手掌印啊，咁嗰啲嘅直胶帽咧，放落去，然之后就风干，系啦，咁我就系啦，风干，咁就放喺度。咁如果咧佢上网教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原来咧上面有啲泡泡咧，你点样可以整走嗰啲泡泡咧？就系用75度嘅酒精喺上面喷一喷，你千祈唔好谂住咧攞啲牙签笃佢啊，又或者炖一炖，好似做蛋糕系啦，炖一炖佢就冇咗，唔系噶，要用酒精嘅。咁、我而家咧其实系仲风干紧嘅，因为落雨咧慢啊。 哎呀，你整咗几多嚿啊？ 我整咗六嚿。 哎呀， 你想要啊？ 系啊，可以俾一嚿我。个个纳斯。 好啦好啦，咁 做咩啫？你好似割爱咁样嘅你。 我未，我想试。 好难为你咩？ 不过未知成唔成功嘅，成功再同大家分享啦。 好 冇。 好好